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寿开乐然敲敲摊啊！我讲嘅是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是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Friday 开 party， 十点唔会迟，我是小张张。 大家好 ，Happy Friday， 我是小睿睿。 今日6月9日星期五。早晨，我是马小强，两位要不要 IQ 题？ 最好，好，嚟嚟嚟嚟嚟，第一个，嚟嚟嚟嚟嚟嚟，惊你啊！ 有一个中文字， 嗯， 好犀利嘅。如果要写完呢个中文字咧，佢要花好长好长时间， 嗯， 系一个咩字？ 中文字花好长好长嘅时间先至可以写完啊？ 系啊， 唔 系 九字， 唔系呢一个字咧，小朋友都识嘅。即系细细个幼稚园啊， 要写完呢一个字系嘛？ 系啊， 咁即系好多笔画。 又唔系 嘅， 有啲巧妙嘢嘅。 一首歌嘅时间，哇！ 就为你揭晓。如果你哋估得到，我就扮猪仔叫。 我觉得呢一个唔系好，即系冇乜所谓。猫叫啊，狗叫啊，猪仔叫啊，咁样嘅啫。 我扮你讲。 我最希望你唔好叫啊。 哎，好啊，好啊，好啊。哎，今日又有雷暴，今日呢排咧系咁黐住我哋。雷暴有阵时候咧，今日12点，仲有一个叫咩古叔啊。定古咩啊？有个风啊嘛， 古超咁样嘅，系啊，嚟紧啊，酝酿紧啫，唔好嚟啊，千祈唔好嚟。 十点十九分， 好， 有人发脾气， 做嘢已经好 攰。我中意佢， 系啦，因为其实我要谂嘅话，你知我系会喺度啄啄啄啄落去咧。 出烟啊个头开始， 又打完个掣，有时你会唔会咁样噶？突然间有一句歌词出咗嚟嘅啫，呢句系咩 咩歌咧？ 系啊，话有时谂唔到又好辛苦嘅。 其实乜嘢啲啊？有时咧，你行下街闻到一阵香味，呢串咩食物咧嘅香味咧？咁样，大家你又喺度谂啊，我好似食过咁嘅样咯，系。咁对呢个写咗好耐嘅字系咩字咧？中文字 呢个系咩字啊？ 朋友的朋友写了两个月了。 哦 ,OK 的，这个 OK, 这个 OK, 是的。 考你一个是几多岁的小朋友啊？ 我想都是 四五岁 出来的。 最喜欢问这 些。不是我们玩的时候。是的。 OK, 即是这个字他们认识嘛。 OK, 是的。 这个真的 OK。 是的。小小朋友交流真的很开心。 没错。醒下老筋，今天呢环节都很多的。包括一间校长跟我们醒下个老筋。 哇，犀利。 今天有位金校长，金伟明校长。何明华会读中学的。 是 的。现在11点就会出现的。 12点半的话就会有我们的风骚大点唱。 哇，快点摆埋点唱。 上个礼拜的生意不是那么好，所以希望今个礼拜买个生意会好翻啲，即系同居家明一样。 我知啊，你快啲叫你上次撞到个 fans 打嚟啦。 佢我冇， 佢有留言啊，佢有留言收尾， 系咪啊？系啊，天汪啊嘛， 天汪啊，有留言啦， 系啊， 有留个电话，我亲自打俾 佢。之前都撞过一次，不过唔好意思打招呼咁样咯。 我最中意系呢啲 fans， 即系佢要谂一谂嘅。我唔系下下都同人哋打招呼，你知唔知啊？同埋我中意系低调呢一啲啊，系啊，真系我讲过噶。 你估呢个听汪都系流噶，佢都系好低调，第一次就唔同你打招呼。 我就最中意呢啲，你做以后都唔同我打，摆个心里面。 好啦，又咁啦，好。喂，另外咧，车路的士今日咧，对于啲爱车嘅朋友们咧，帮个车打蜡啊、扮靓啊、诸如此类咧，可以研究一下嘅。 冇错，汽车美容嘅嘢。 哇，正啊！ 好多嘢咯， 其实唔好谂住咧，你自己抹车或者搵啲姐姐抹车咧，就一定可以靓。我曾经听过咧，如果嗰啲姐姐咧，嗱唔系话个个都系啊，但如果有啲一佢一晚抹八十架车嗰啲咧，都系用同一桶水咧，其实抹抹下咧就等于咧系将啲沙，因为佢每一次抹咧，嗰块布可能会有啲污渍噶嘛，有啲少少嘅微尘，就抹埋落你嘅车就唔系咁好啦。 系咯，嗰啲冇办法避免嘅吓，你都唔知佢第几部 系啊 部 车。佢嗱即系咁讲咧，以身为心，你都冇可能，如果因为有啲一晚真系抹抹好多部成个卡翻，佢冇理由抹一部又换一桶水，咁佢真系唔使做嘅。咁啊，咁咪一家 聽。幫佢乾洗咯，因為 係洗車嗰啲 洗車嗰啲地方，唔係話洗車嗰啲地方嘅話，有啲咧係可以个 app 嚟嘅，咁样你就话俾佢听你究竟架车喺边，跟住咧佢就会嚟帮你洗噶啦。但系佢系唔用水嘅，就系所谓嗰啲喷雾嘅嘢，系啊。咁其实就系出咗佢有一只嘅，即系喷雾嘅嘢，嗰就喷匀晒你架车之后，佢抹完之后嘅话咧就光洁如新嘅一样。咁你又唔需要用水嘅，咁你就冇呢啲咁嘅情况咯。即系佢成个换条，我唔知，我净系听讲话而家系有呢一只咁样嘅服务。咁啊就你就几好嘅。你譬如可能你翻工，你摆低咗架车，跟住你又 call 佢嚟帮你抹车，抹完车之后嘅话，你放工嘅时候咧就揸架新嘅车走， 哇！ 即系洗干净嘅车，干干净净咁走咯。 我又好怕好似污糟猫咁嘅，即系一笪笪啦。 慢慢污糟，污糟慢慢就会惯。 我有时会咁嘅，唔去到真系要，譬如可能嗰一晚或者晏昼咧，你要去一啲比较高级嘅地方，因为我真系试过嗰次，我真系觉得好冇面。点解咧？因为我觉得唔紧要啦，我嚟做嘢啫嘛。因为其实咧，我架车系好难会抹得干净。我摆嘅地方，因为系露天啊，同埋嘅就系啲猫系好中意，唔知点解喺我个车顶瞓觉嘅，讲过好多次， 同埋好啲雀仔飞过又滴啲落， 乜都有。咁所以其实我抹完之后嘅话，又两三日，你基本上佢又会蓬尘啦，佢又会好快污糟， 好沮丧 嘅。又加上我学落雨嘅话，大家都知道嘅啫，你抹嚟嘅话系冇用嘅。好啦，咁所以我试过有一次，我就觉得算啦，由得佢啦，唔会咁衰嘅。啲酒店嘅话唔会睇唔起我嘅，咁啊冇办法，因为嗰日要去做嘢，咁啊安排咗嘅真系。几好嘅，就系、是、你摆低架车，跟住咧人哋就会帮你代客泊车啦。跟住咧见到个我架车嚟嘅时候嘅话咧，我谂佢个感觉 闪开啊！啲人冇接啦。 佢应该嘅就系喺呢一度咧落客，佢就会走噶啦，系冇人出嚟啊！你明唔明啊？ 系都冇人嘅。 通常如果你个车嚟， 第一时间跑出嚟啦， 佢梗系第一时间泊车。哎，李小姐你好， 系 跟住嚟饮茶，或者今晚嚟做嘢啊咁噶嘛？冇啊，冇人泊出嚟。咁样我觉得佢真系死啦，点解咧？咁跟住咧我就停咗架车嘅时候嘅话咧，就跟住见到佢勉为其难行出嚟，到我个人行出嚟嘅时候咧，佢认得我啦，咁佢就啊李小姐，嚟饮茶，我话唔系，我今晚嚟做嘢，佢话哦系，代客泊车，咁跟住就望一望五宝，哦系。 留咗车位嘅，咁我就系、是、唔好意思啊，架车真系污糟咗啲，咁佢话嗯都系，好啦，咁跟住咧我就俾咗个车匙佢啦，系咪先？咪拎咗张卡啦，咁跟住我又眼尾望一望佢啦，喂，人哋一间咁靓嘅大酒店，通常你见到嘅咧就系咧，会一定会系拍晒一啲好靓好靓嘅名贵嘅跑车， 光洁如新啊，步步都。 就喺佢嘅即係拍大客拍車嘅，即係第一層，就係、是、你會見到嘅位置嘅。咁跟住我就覺得啊，如果係嘅話，就 book 咗位嘅，佢究竟應該會擺喺邊度咧？跟住二話不說，佢都坐咗喺我車度一陣，我諗佢都覺得好尷尬，你明唔明啊？即係若果佢唔係褪喺一啲好容易去攞到車嘅地方，跟住咧，後屘我就我扮入去啦，我推開個玻璃門入咗去之後，我裝一裝佢咧，跟住咧佢即係轟咁樣，即係九秒緊就將我架車咧就擺咗落去樓下 地路 嗰度， 盡量唔好俾人睇到。 可能佢哋有指引嘅，會唔會咧？即系嗱，爬喺頂上嗰啲咧，就要見下人嘅，咁會唔會係咁？ 唔使你講啦，一定啦，係我都唔會爬一個咁樣嘅前七，仲要係崩曬塵嘅，喺我嘅大户大門口啦，呢、這個一定噶啦。咁、我都明白嘅，因為通常若果你話即係你留咗位嗰啲，佢應該係派嗰啲佢容易攞到嘅車攞車嘅地方嘛。佢都估到我，你今晚都起碼就十一點幾或者十二點鐘你先至攞車噶啦，咁樣。所以佢咪就係擺咗落去個地牢度咯。咁我都明白嘅。即系我觉得好尴尬咯， 揸前七咧好多呢啲咁嘅经验嘅，我试过嗰时咧揸一架好代步嘅前七，即系真系咧求其都系脚车咁样啦，又好似你咁啊，去一间好大嘅酒店啦，代下泊车啦，好啦，到佢攞车俾我嘅时候咧，我听到啷啷声，即系好似人哋嗰啲结婚车咧后边挂 拖住啲嘢， 拖住啲嘢咁啊，叮叮哐啷，叮叮哐，点解我车会叮叮哐啷嘅咧？行近啲睇下咧，个车喉。 跌咗落嚟， 跌咗落嚟，即系净系松咗，拖住咗个地下。嗯、好啦，咁但系我话，咦，咁其实我嚟嘅时候冇嘅，咁而家点咧？咁样样，咁都拗咗一阵嘅。哎，不过算啦，我车真系太旧，我都唔系好敢怪人，即系呢啲嘢发生就会发生，咁算咯。咁啊，即系绑翻佢，咁啊再继续。 你自己绑嘅系嘛？ 系啊，佢都揾啲死木绑翻旧车咧，你真系要随时面对。嗱，好似我有一次咧，又系揸个旧车去呢一个 TVB 啦，咁嗰次啊唔知做啲咩 show 咁样。咁样去到咁、那个看监咪会望一望你嘅车牌嘅，跟住话先生你冇车牌，因为有啲车牌系黐落去嘅啫嘛。嗱、如果稳阵计咧，啲车牌应该搵个窿转嗰啲应该冇事 啦。 第二啲有啲车牌系搵嗰啲叫做双面胶嗰啲黐嘅啫。咁啊日晒雨淋咧之下咧，佢已经 嗰啲唔得啦， 已经唔系好有力噶啦。咁再加上行嗰啲 highway 咧，呼呼呼。都唔知道去咗边，吹走咗，冇牌过你架车咁样。 你要问佢攞张 A4 纸咯，写低个 车牌。 可以咁嘅咩？个车牌 冇咗唔得噶喎。 其实系咯，你系咪将嗰啲车牌换嚟换去啊？而形换影啊，呃自己啲屋企人啊。 方便去靠轮胎。 一嚟啦，二嚟嘅就系呃你屋企人都系嗰度，唔系我嘅，呢架唔系我嘅。 就算俾人影到， 自从嗰次我几大都要转窿嗰啲车牌，我唔系好敢再信。 咁系啊，但系你换车牌咪唔方便咯？ 换车牌都方便，你转窿整翻个螺丝钉。 都话佢有呢一招嘅咧， 唔系咁你有时你换车会换车牌噶嘛？ 哦， 就咁咯。喂，我想问大家嗱，即系将环保呢样嘢咧，废物变翻有用咧，你有冇买过呢啲咁嘅产品啊？ 我冇啊。 咁啊，应该 环保， 即系如果一啲废物变成重新 upcycling 嘅嘢， 系啦， 有经常啊。 边类啊？ 咪就系话试过诶，帮衬过有啲后生仔，佢哋会将一啲嘅就系冇用嘅嘢。我记得有一次 大埔系咪你讲过啊？ 唔系，佢咧就会系将一啲嘅就系你觉得冇。用嘅嘢，佢将佢变成有用嘅，咁就系譬如有一个产品嘅话，我到最后尾我都帮佢买咗嘅，就系、是、电饭煲。其实你有冇谂过，其实电饭煲而家嗰啲咧系好靓嘅，嗰啲咩咩太极，唔知咩咩咩， 黐镬啊， 系啦，唔黐底啊，跟住有阴阳太极，唔知啲咩， 有 好多呢啲咁嘅名噶嘛。巧立名目噶嘛，咁其實都好貴噶嘛，咁咧就覺其實嗰啲係好嘥噶，同埋嘅就係你試下哼下佢咧，啲聲係好鏗鏘同埋好清好清脆嘅，佢就會將嗰啲電飯煲嘅內膽，將佢嘅就係話整整整揼揼揼揼到佢好靚嘅時候咧，變成乜嘢咧？就係、是、你揸單車嗰只鈴鈴，係、 哦、 啊，咁又唔係太貴，咁我就買得起啦。咁我試過有一次我有講過噶啦，咁就係嗰啲咧就係我哋買嘅，可能係六七公升嘅嗰啲裝油嘅白色嗰啲大個嗰啲桶，咁咧佢又係将佢哋挖咗啲位佢啊，咁咪摆个喇叭落去啊，而且就我哋拧开嗰个樽盖嘅嗰个位嘅话咧，就系 volume 嘅， 好 靓嗰个。但系我就略嫌嘅就系话佢个声咧就系麻麻地，因为始终嗰个共鸣唔系好够吓，因为嗰、那个嗰、那个诶嘢、即系嗰个阔度有限啊。 咁所以到最後咩事我就冇買 咯。咁邊樣都賣，聽落幾得意喎！頭先你講 其實係好多嘅，你不妨可以嘅，就係自己上去睇下，係、 okay、 因為有好多香港嘅後生仔做嗰啲係比較新嘅設計師，佢哋係會咁做嘅。 但係亦 即 個 係靚仔之餘嘅話，我覺得嘅就係亦都係環保咯，佢、有雙重嘅意義喺度咯。 今日上網咧睇到咧瑞士有間。标行啦，标出产公司啦，同埋一间咖啡公司啊，好出名嘅。 Crossover 合作系啦 ，Crossover 做乜嘢咧？就系、是、做一只标，呢只标咧个标壳咧就系、是、用嗰个叫做咖啡粉，咪有啲墨仔嘅嗰啲铝质嗰啲墨仔咧， 突 平佢啦，全部咧就整一个标壳啦。咁当然里边当然亦都有啲金属嘅，但系部分咧就系呢啲啦。咁、另外咧个标带用咖啡渣，再加埋一啲再生嘅塑料咧，整成。全球200个限量嘅叫做咖啡渣整成嘅手表，咁你觉得应该值几多钱呢？咁因为都系名表公司， 慢慢升咯。 咁几多万咧？你觉得？如果呢个咖啡渣 啊，啊 对唔住啊，呢个咧系六位数字， 哇， 系180,000港币一只表。你会唔会买咧？ 唔会啊， 系啊。 其实我真系希望佢哋唔好咁样嗬，即系将环保呢一样嘢似乎系滥用咗，咁佢就会令到嘅就系话以为系一只消费嘅一啲即系新嘅 gimmick。咁我就觉得应该系有少少背道而驰。如果嗰样嘢嘅就系你系用咗地球嘅资源，但系到最后屘时你卖到咁贵，变咗 luxury 嘅嘢嘅话咧，我觉得嗰样嘢嘅话系似乎有少少唔系好啱。 OK， 我哋十点半听讲风骚发人啦，27度举温，先听听10:30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023财新夏季峰会发表视像致辞，话香港经历三年几疫情之后进入开放新格局，社会全面复常，与内地同世界全面开放接轨，现处于由治及兴新征程上，正是全面拼经济、拼发展、拼竞争力，走緊國家「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帶一路」倡議等國家重大戰略，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李家超話，特區政府善用香港「一國兩制」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在服務國家高質量發展的同時，為香港開拓新機遇。他又說，截至今年3月，本港人民幣存款大約有9500億元，全球大約 75% 離岸人民幣交付款額經香港處理，為全球離岸人民幣交易和金融活動提供流動性支持。有立法會議員建議應該即時禁止日本福島和周邊的海產進口本港，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郭佩凡認為，由於不知道日本何時排放核廢水，日本亦都可能會偷捕，到時先暫停，可能已經有相關海產流入本港。城大海洋污染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梁美儀表示，理論上經處理的核廢水已經將重金屬大型污染物拿走，對人類環境和災害較少，但是仍然有害處。身兼食物及環境衛生諮詢委員會主席的梁美儀又說，香港在食物安全把關做得非常好，市民不用太擔心。香港日本食品及料理業協會創會會長黃傑龍指出，全世界和日本其他縣都有很多海產供應，但是到時產品價錢有波動將無可避免。美國前總統特朗普表示，他被司法部起訴，涉及被指不當處理政府機密文件，將會在下個星期二在邁阿密的聯邦法院應訊。已經宣布參加2024年總統大選的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說拜登政府通知他的律師，指他已經被起訴。美國多個傳媒報道，特朗普被起訴7項罪名，涉及處理政府的機密文件，以及被指妨礙司法公正。美國司法部正在調查特朗普在2021年卸任離開白宮之後，是否有不當處理政府的機密文件。 国际原子能机构六月理事会正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在中国推动之下，机构连续第八年以政府间讨论的形式审议美英澳核潜艇合作问题。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发言的时候说，美英澳核潜艇合作的本质是美英作为核武器国家与无核武器国家和军事盟国澳洲开展核潜艇合作，涉及数吨武器级高浓缩铀转氧，这样做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对机构保障监督机制构成严峻挑战。他又说，中方敦促美英澳以实际行动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忠实履行核不扩散义务，与其他各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保持坦诚透明的沟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骤雨渐转频密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57点，刚刚跳了是报19264点，跌34点，总成交金额27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9点，是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13点，跌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54跌一仙，腾讯控股335蚊升2毫，阿里巴巴83.3跌5仙，美团125.3升9毫，比亚迪股份249.6升1.8，友邦保险80.1跌1.2，恒生中国企业66.26冇升跌，港交所308.2跌8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39.27，瑞士法郎0.9，加元1.337，人民幣7.12，英磅對美元1.255，歐元對美元1.078，澳元對美元0.671，新西蘭元對美元0.609。日經平均指數報32149點，升508點，港金報1836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3.99美元，卖出1964.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啊，就系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狮隧口，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咁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呈祥道，近住苏屋村；去荃湾方向，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狮隧口，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要封闭。咁去观塘方向，龙尾就喺呈祥道近苏屋村，去荃湾方向车龙排到去彩虹村噶。咁另外一段嘅龙翔道咧，又系有交通意外，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啦。咁而家车龙排翻去虎山道桥底啊。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咁揸车朋友咧，呢、這个时间唔好行龙翔长道来回嘅交通啊，咁因为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另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翻去康德道，就系、是、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翻去康德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皆老街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现场就冇乜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啊。就系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皆老街慢线有坏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 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维利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车多，龙尾喺屈地街。香岛道去返黄竹坑道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带就比较挤塞。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喺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排到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和斜村至到骏景园一段就行车缓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改编自贝克邦的小说《海葵》，赵小欧、赵小溪执导的家庭悬疑剧。 孩子消失的时间是7:46，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离开走道。会不会孩子根本没有走掉？ 你什么意思啊？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6月9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 冯杰、郑正行继续请嚟新书《方生方死》嘅作者梁伟强同刘瑞业。 殡仪业进入后疫情时代，但系善后工作仍然排山倒海， 仍然有好多留咗喺香港嘅骨殖啦、骨灰啦、遗体啦，排紧队上去大鹏湾度葬，到而家未清理晒噶。 开卷乐 全新节目时段，星期六晚8:30至9:00，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人喜意买新衫，有些人特别喜意揀二手古着衫。 有个 term 依家叫 archive 嘅，即系简单嚟讲就买二手衫啦，买啲有价值嘅二手衫啦，即系例如啲好有神级地位嘅设计师90年代、80年代做嘅啲衫，俾人翻出嚟去卖嘅，咁嗰啲就叫 archive 啦。而嗰啲嘢会越煲越有价值嘅。 究竟一件二手古着衫点样着出你嘅品味来，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先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五开 party 啊！提提大家今日十二点半都有点唱嘅时间，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 1872388， 冇错啦。寂寞嘅都市人咧，有阵时咧点解会俾人呃钱咧？就话喺网上咧，有啲人好关心佢啦，同佢讲啲好亲密嘅说话啦，咁样样。但系而家咧，我经常都讲咧，人工智能咧 AI 咧入侵咗我哋嘅生活啦， 系 无处不在。有一个外国嘅网站咧，就用 AI 做一啲叫聊天嘅机械人，而呢啲机械人咧系 one to one 嘅。 嗯， 即系佢同你倾偈咧，佢做咗你男朋友啦、女朋友啦咁样。佢个模式咧，仲要系咧嗱，首先佢收费啦，而佢收费咧分 scale 嘅，即系比贵啲咧，佢会同你倾啲更加亲密啲嘅、深入啲嘅话题。咁、曾经试过咧，俾人投诉话讲嘢太暴露啦咁样，咁于是佢又再褪翻少少。咁、但系总之咧，而家有200万嘅用户， 哇， 好犀利嗰个生意。但系佢哋亦都讲啦，其实佢哋所讲嘅关心说话，唔系真系一个人关心你，其实佢只系全部都系一啲机器话，冇错啦，入咗去嘅一啲学习翻嚟嘅嘢。迟啲问下 Doctor Leo 咋。咁但系啲人咧好似好受用，即系甚至有啲人咧话，我要嫁俾佢啊，我哋已经好。好傾啦，咁樣有嗰啲網上嘅人咧，已經將自己嘅樣咧同佢 AI 男朋友咧擺埋一齊，話要結婚啦，咁係咪已經少少走火入魔咧？即係呢一樣嘢，當你將呢樣嘢真假都不分嘅時候，大家會唔會覺得嚇？ 我唔係咁睇， 我只係會覺得嘅就係話，就算你個時代係有幾咁發達都好嘅話咧，人性有某啲嘢嘅話都係未被滿足嘅、就係、是、嘅就係大家都怕寂寞， 冇錯， 係咪啊？就算你話去到而家機械人時代嘅話，你所有嘅嘢其實都係。而家現有我哋需要嘅嘢或者我哋需求嘅嘢，只不過係用機械人嚟取代咗一個人性化嘅一個服務啫嘛、所以我會覺得真係好可憐咯。 係啊， 係嘛？喂，你去到一個咁嘅地步嘅、就係連一個機械人同你傾偈，你都覺得 OK 嘅話咧、我冇説口講。係 啊，其實如果你冇機械人之前，你譬如話你。是但去咗聊天室，你都可以傾偈、一樣啫嘛。 其實呢啲咪即係以前1733， 係啊， 一樣啫嘛。 一樣 打電話嗰啲咪6060啊嘛，記唔記得？ 我冇聽過， 幾耐之前嘅事啦，你冇理由唔知呢啲嘢嘅。 好耐， 你就算你冇打過嘅話，你總會知道就係有啲咁嘅嘢。我就好奇怪嘅就係話有冇人打嘅咧？大有人在， 有啊， 仲要好似嘥好多錢㗎。有啲人係咁聽，係咁聽。 6秒6毫咯，仲記唔記得啊？ 6秒6毫，記得呢個口號底6秒6毫，你好似好少嘛，六毫子。但係佢唔係淨同你講一陣㗎嘛，金啊，倾啊，金啊，倾啊，咁倾，咁于是啲钱就系咁走咗去。 系啊， 真系好惨啊！我觉得吓、其实我谂呢啲咁嘅，又或者系你网上情缘呢啲，都系因为太寂寞啫嘛。K K Sir 都讲过啦，系咪啊？ 但系嗰时候有套戏咧，唔知大家有冇睇过 ？Robin Williams 做嘅，咁样佢一个机械人，讲到好耐之后咧、其实佢同而家嗰个情况有少少好似预测咗而家咁样，就系、是、机械人喺每个家庭，就好似我哋嘅佣工咁啦，帮我哋拎嘢啊，但系佢样系好真人嘅，就是、Robin Williams 扮嘅啦。因为机械人咧就同嗰个女主人由细睇到个女主人。大，到后来竟然发展咗一段叫做男女之间嘅感情，咁但系佢机械人咁点咧？咁样，于是咧个科学家咧就帮佢加咗啲人嘅触觉啊，甚至后来加啲嗰啲叫 sexual senses 系啦，情欲方面嘅，哦，原来系咁样噶，咁样样，咁变咗后来，唯一有一样嘢佢好唔满意，知唔知系咩？ 唔知， 唔可以老。因为佢唔可以陪嗰个女主角共老、 哦， 当你中意嗰个女仔，你想同佢共老，你见到佢开始变阿婆啦，但系你仲系以前嗰个样，佢好痛苦。 25岁系啊， 于是个科学家又做一样嘢，系令到佢嘅肌腱有得 deteriorate， 即系有得叫做老化，系啦。咁、到最后套戏咧就讲佢两个拖住手一齐离开呢个世界。好感人啊！嗰套戏， 即系你去咗部电影，我哋翻翻去。 系啊，即系其实呢个 Frankenstein 系咪啊？即系其实好耐好耐之前嘅就系呢个科学怪人咯。 系啊，其实一样嘅就系，我觉得而家真系都市人咧，就用忙嚟包装自己。哇，好忙啊！然后夜晚翻到屋企啊，冇人啊，又冇朋友啊，于是啊。咪同呢啲機械人傾偈咯，因為你冇可能凌晨兩點揾個朋友同你傾偈啊嘛。 但係我係咁諗喎，呢啲咁嘅聊天機械人咧，起碼可以減少一啲網上嘅呃錢。 係一樣可以呃嘅啫，要 你俾錢佢同佢傾偈嘅，佢咪可以呃你錢咯。 係，但係呢條收月費嘛，就唔係嗰啲喂我做生意啊，我咩我即係嗰啲咧叫你拎幾萬。 難啊 ，Michael， 你唔好玩啊。 唔係佢個本質，佢呃到你錢嘅，唔係因為個機械人同你傾，定係個真人同你傾啊嘛，係你自己本人嘅嗰個把持同埋你自己嘅。寂寞驅使啊嘛，所以你要講嘅一樣嘢嘅話，咪就係嘅話，點解唔去學習嘅就係自己識得同自己獨處咧？係嘛？ 即係如果你嘅寂寞係歸係去你係將嗰樣嘢擺咗落去人哋度嘛，你會覺得嘅就係有人陪我，我就會唔寂寞啦。唔係啊，係自己應該要好好地去學習點樣同自己相處嘛。 就算你唔同自己相處，係啦，你咪去交朋友啦。我唔會悶， 我都悶喎。我喺屋企大把嘢睇， 好多嘢做啊， 又有書又有電影又有歌又有咁多嘢。 我仲有好多玩具未拆嚟玩添， 槍槍 啊嘛，你叫兵仔嘛，有好多嘢做㗎。 系啊，真 系 好多嘢做啊！ 最紧系自己揾到生活嘅乐趣， 即系有聊同埋冇聊嘅、无聊嘅都可以，系买嘢做啊！ 系啊， 冇错。 嗱，如果你讲到嘅话，即系科技嘅发展嘅话，已经去到一个咁嘅地步，我觉得即系始终真系要去了解嘅。咁呢个我觉得无可厚非。但系若果你话即系在人性上面嘅嘢，或者你希望可以赋予，即系譬如可能系呢一啲咁样嘅高科技，或者系一啲咁样嘅虚拟嘅嘢，你将佢嘅就系摆喺上面嘅话咧，你自己就要识得好好地去 控制一下。 因为而家你谂下都好犀利噶啦，最近已经又推出咗啦，嗰个咩 vision 乜嘢咧？ 系啊， 系咪喂大旧嘢？ 系， 基本上你就已经可以嘅，就系活喺自己嘅世界里面噶咯。 其实而家啲人打机已经活喺自己嘅世界， 个手指撩下撩下咁样就叫写嘢噶咯。你唔觉得好恐怖？ 好似科幻电影。 所以我建议都系回归现实，一阵咧十二点半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偈。 唔系，我谂嗰啲嘢到现时嚟讲嘅话，我唔知啦，可能有啲人系可以嘅。咁如果你讲紧就有。啲奇怪嘅新聞都有咁嘅報導噶，就係、是一啲日本人，我見過有一啲中意玩 cosplay 同埋中意玩嗰啲即係玩偶嘅，佢會突然之間有一啲咁嘅報導報話佢會同嗰個唔知咩 初音結婚啊， 結婚 即係同個公仔啊， 同個公仔結婚啊，都有呢啲嘢噶，係啊。即係我諗呢啲都係類似嘅，即係你寄情一啲你自己嘅一啲 自己世界 嘅需要，係咪、你嘅愛或者啲咩嘢落去一啲嘅就係喺物件上面嚇。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有時有啲嘢嘅話係我諗暫時都未能夠可以好好地去滿足你呢一方面嘅需要嘅。我講緊機械人， 講緊呢個機械人啦、AI 啦，其實我哋節目咧幾個禮拜前開始有啦，啲 AI baby 啦、BB 班啦，可以講啊。下個禮拜開始，我哋嘅時間上啦，同埋係嗰個播出嗰個長度都有改變。 哇！ 冇錯啦， 增加時間， 因為我哋又希望多啲可以探到空間，所以 AI Baby BB 班下個禮拜就去咗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三， 係錯，禮 拜 三 係啦。咁我哋都有少少嘅就係輕微嘅節目上面嘅調動嘅，大家就留意啦。都講過啦，若果係禮拜三，我哋會將我哋嘅 AI Baby， 我哋嘅 BB 班咧會係上堂嘅時間係長咗嘅，係啦。咁但係咧就將星期三原有嘅就係取材嘅時間咧就會將佢調去星期二啦。 冇錯， 咁大家就要。留意留意啦， 唔好 上 错 堂啦。 冇错， 多谢。欢迎有网上情缘，十一点后我哋有今日校长金校长会嚟我哋。 二十六夜，燃力在四射。飞射，穿梭身边，几多颗心在野，几多双眼燃亮了夜，依依不舍，热烈地不舍，路上人潮在拉扯，仿佛之水，将这颗心暂借，虽喜欢千双眼向我扫射，如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去探射，越是入夜，越是未觉夜。我在红红夜跑车，墙边反映，心底不羁是夜。火花烧过还没有借，依依不舍，热烈地不舍。路上人潮未了夜，我摸想找一颗心可共夜。我想找一双眼与我共借，如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身只等你再去探射。 廿八度气温，相对湿度94%。

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 任贤齐嘅《心太软》， 总是心太软， 快到早上十一点。 心太软，一个人流泪到天。 好，快有11点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等等。 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 然之后回来风骚，快有人就有校长和你玩游戏的。好了，先听听新闻报告。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开心嘅风骚快活人，十二点半好开心，接听你嘅电话。电话号码 18723888，18723888，快啲打嚟啦，靓妈已经等緊你啦。 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金伟明校长， 早晨。 Hello， 大家好，早晨。 你今日带嚟一个我哋感到好沉重嘅消息，原来问呢个 AI 字，系问 GPT， 系啊， 咪好简单嘅啫， 真系。 唔系你嘅简单，对我哋嚟讲就好深啦。 我哋 BB 班嚟嘅咋， 唔系问啲 technical 嘅嘢。 事完咧就系金校长，其实咧就同咧我哋嘅老师咧系啊阿 Leo 咧就系即系都喺系啦，冇错， 唔怪得 G 啦， 冇办法噶啦呢样嘢，我哋都系逃离唔到噶。 咁一阵间答半就知道今日金校长带啲咩问题，不过而家由同学发问， 嗯， 好啦，第一条问题，梁同学先吓，嗱，我哋形容咧人有学养啊，好似马老师咁啦吓，就话佢满肚墨水，满肚墨水吓，校长吓，校长满肚墨水，但系你唔会真系饮墨水落个肚嘅，啊，不过又唔系噃，喺南北朝嘅时候咧，的确原来有人系有饮墨水嘅习俗，真系写嘢嗰啲墨水，点解咧？四个答案，第一。父母相信小朋友第一日翻学咧，饮少少墨水，好似有啲仪式感咁样吓。大咗咧就好叻噶啦，读书。第二，文人学者一种沟通方法，大家啱啱相识嘅时候饮下对方嘅墨水，代表交流学问。第三，系一啲读书人嘅祭祀仪式，饮啲墨水，希望学业有成，有啲似而家拜神咧饮灵符水一样。第四，参加秀才公开考试，成绩差。或者字迹潦草就要被罚饮墨水，越差饮越多。 到底边个系真正嘅答案呢 ？D， 我觉得系 C。 点解呢？ 听下校长嘅解释。 我觉得系一个仪式嚟嘅啫，系、咯， 仪式感系咪？ 好， 如果咁讲法嘅话，直系 A 都系噶。 系噶， 好多系啲意识咁叻噶，佢相信觉得饮啲药水，药水入咗墨水之后嘅话，佢系会读书会好啲噶嘛。 所以都系靠意识 啊，估噶咋，撞噶咋呢啲嘢。阿 Sir， 你系咪知噶？ 可以咁讲啊。 嗯，好，佢话佢知，咁呢个答案啊，快啲拣呢个。 系，信我啦。 跟住我都改啲， 咁犀利，哇！我都系博士。 我中意。 坚持格啊！ 坚持， 校长好有性格。 好啦， 一个先，两个啲。 藏王唔系藏王啦，今次因为我估啊，藏王今次应该系睇过呢啲类似嘅文章。原来呢一样嘢喺南北朝嘅时候系一种惩罚嚟嘅，字迹潦草或者考得差咧，就会罚入一间房里边饮墨水。咁后来呢一样嘢咧就即系取消咗啦，因为觉得呢样唔系几好啊。咁不过呢一样嘢咧，亦都后来形容人哋满肚墨水咧，就话人哋学样好好咁解。 系啦。 喂，你真系满肚墨水喎、啊，李同学， 你咁嘅嘢知嚟做咩啊？ 犀利犀利啊！ 有咩用啫？ 呢题之后翻嚟，我由李同学继续发明， yeah！ 记住啦，电话号码18723888，打嚟倾下偈都好。 花慢慢慢慢慢慢白了，回忆慢慢慢慢慢慢忘了，放手不放手也都难得，坚如磐石也慢慢融化，热血慢慢人是活的，漠不关心渐渐散染泪下，爸爸守护了爸爸，妈妈老到妈妈，屋檐下造化， 由你同我发啦！ 好啦，我想问一问咧，就是、各位朋友咧，中唔中意买嘢噶？ 血拼啊，所謂叫做，因為其實呢一排要去買嘢好抵啊！我而家發覺咧，有好多地方嘅話咧，而家開始嘅話咧係減價噶，係啦。咁啊，血拼嘅話咧，咪當然啦，咪好多人咧就即係覺得哇，女仔可能呢一方面嘅話咧，就真係會瘋狂啲啦，係嘛？甚至乎即係有啲人會網購啊等等。我而家講緊嘅就係咧，去一啲實體店嗰度你買嘢 ，OK？ 好啦，英國最近出咗一個調查。佢就想話咧，講緊啊，如果你喺譬如減價嘅時候，又或者就係平時啦，嚟去買嘢嘅時間，血拼23分鐘之後，究竟你會出現一個乜嘢嘅情況咧？血拼23分鐘之後會出現乜嘢嘅情況咧？A 開始會買一啲原本會覺得價格好高嘅嘢。有時你會咁噶嘛，係咪？誒貴啊，冇啦。但係哇，第24分鐘之後就哇， 唔理啦，一件污兩件貴 啊，冇錯。B 就是见到特价货品的话不能抗拒。C 买东西的量越来越多了。即例如可能开头的时候你会跟自己讲的就是算了我今天来呢就买两对物买四条裤就算了。为什么呢到你在23分钟之后的话你成系了没错买晒了这样。而 D 你会开始怪责自己。 喂样样都似乎。唔系不会这么快怪责自己的是回到家才会怪责。买紧呢是完全。禽兽咁样嘅，系唔会理嘅，系咪？ 我觉得系 B。阿校长，你 我觉得系 C 嘅购物习惯系点？ 唔系我如果喺度23分钟之内，应该我乜嘢都唔买会走咗，睇完够嘅。 诶、哎，佢系一种其中嘅购物嘅 冷静。 男人多数都会系咁样嘅，佢哋会系即系锁定一样嘢，佢买完之后佢就会走噶啦。但系女人系唔会咁样嘅，佢哋系会就系话周围兜嚟兜去，兜嚟兜去咧就买好多嘢。佢话系同以前喺石器时代嘅时候系有关嘅、因为女人你知道佢成日都可以要去收集唔同嘅果实拎翻屋企啊，所以其实佢哋系会中意嘅，就周围睇下仲有冇啲咩嘢可以执翻屋企咧。咁而男人咧，佢哋出去打猎嘅话咧，喂，我出去咧系啦， 打咗只老鼠就走啦， 打咗一只羊咁样，跟住佢就走噶啦，系啊。所以咧，其实佢哋嗰个。习惯咧系因为嗰阵时候而唔嚟而嚟嘅，但我而家要讲嘅呢一样嘢就当然同嗰时候系唔同啦、 除咗 D 之外，我觉得三个都知，一定唔会咁快罪疚嘅。 我觉得系 boy 特价粒特价嘢，即系23分钟，我当你入门口百货公司啊嘛，系嘛？ 行街，总之系行商场又得，点都得。 可唔可以讲多次啊？好快。 嗱，英国最近出咗有一个嘅调查。就是说咧，血拼23分钟之后嘅话，究竟会出现啲乜嘢嘅情况 咧？我想问咧，你作为女人咧，你睇咗个答案啦，系咪？ Uh-huh. 你觉得准唔准啊？ 准，系啦。A 开始买一啲原本觉得价格好高嘅嘢。B 见到特价货品咧，不能抗拒。C 买东西嘅量越嚟越多，原本谂住买两件衫，又买四件。而 D 就系会开始怪责自己， 我改 A， 因为佢话血拼啊嘛，血拼咗23分钟，即系已经买咗23分钟嘢啦。到时呢个时候咧，心红啊，杀到升起，贵照买，我拣 A。 但唔系嗱，你买咗一扎嘢之后咧，你揿埋个荷包扁咗啲噶咯，你仲买贵嘢？ 有卡啊嘛， 我觉得系 C。 我覺得是 C， 我就覺得都是 A 喎、即係23分鐘之前應該已經越買越多，已經血拼咗好多啊！廿三分鐘之前， 係咩？ 咁所以臨尾我諗就高價貨品都掃啊，所以都 A 啊， 即係買到癲咗已經係咪？ 我同阿準 兩個 A 係咪？兩個 A 餐，跟住阿梁同學。你想想你自己买东西的那个感觉啦，我都觉得你是， 我不会 你不会这样， 我不会 你买完之后就走了， 是啊，我不会的， 自己知自己事，我跟他买过一次， 是吗？ 是啊，我带你去什么嘛，整眼镜嘛，整完眼镜就立刻走了，他 我行都不行， 我就说我要留下走， 但你知不知道那个商场被誉为迷宫第一个商场？ 我不是啦，当然 那个商场呢成日行迷失的，因为他 专登是这样的，他等你行来行去行来去就买东西。 C 是不 是？ 好的，两个 A 一 C 是不是？没人中 B 你 唔会咁快怪责，怪责 唔会咁快怪责。 你 系 D， 好， 我都 金 牛 奖 满啦，梗系 dog 啦， 大 dog 系咪？ 好，两 dog 一 B， 一个 B， 当然有人中啦。正确嘅答案系头先，你咪啱咯，就系、是、见到特价货品嘅话，不能抗拒啊。 B 系嘛？ 原来系一 B 啊，呢项 研究所讲出嘅咧，就系话咧廿三分钟之后，特别系廿三分钟，因为佢揾咗四十个学生咧，就希望可以咧就了解一下嘅就系消费者其实佢哋嘅一啲心理以及嘅就系究竟嗰个状况系点样嘅。咁啊，去到嘅时候嘅话，咁啊当然啦，又睇下佢话即系个脑嘅嗰个活跃嘅程度啦。去到廿三分钟之后嘅咧，开始下降啊。咁跟住就会见到一啲比较可能特价嘅货品啊，平嘅嘢嘅话咧，佢哋就会觉得嘅就系话，其实都已经买咗咁多嘅，就会觉得好平，所以咧就会立得就立。 你会唔会？ 所以我会噶。咁所以咧，佢就系话。如果你真的要去血拼的时候呢，请你停一停想一想，特别是二十多分钟之后，最好的就是停一停之后跟着就喝杯咖啡，等个人冷静一下。如果不是的话呢，你就会买了一大堆根本你原先不想住买的。又或者就是总之你见到它便宜的话呢，你就会立晒回家的垃圾。 我告诉你，其实最攞命是什么？如果一个 sales 是叻的，佢会同你讲好多说话，买啊买呢、這个都几好噶，不如呢个平啊，呢、這个买呢个送边个，即系讲呢啲说话会更加令到你想买。 其实我觉得佢因为令到你好混乱、啊， 好混乱噶，呢、這个啱你啊，李小姐， 啊、 咦你着呢个好睇啊，咁样样咧，跟住 你 讲 乜嘢 啊，梁 同学， 仲整咗个咁嘅魔鬼 sales 喺入边，你就死多两次。 我谂金校长未试过， 我 未 试过 啫。你冇试过啊？佢同你讲嘅就系话，我同你收咧，要收呢几件衫，呢、 啊、 几件衫咧，如果你系 我摆喺度先，嗱你再睇下，你再睇下。 对啊，跟住咧就话你仲争廿蚊，如果你仲争廿蚊嘅话咧，呢一扎嘅话咧，我就可以俾八折你。咁跟住呢八折之后嘅话咧，又可以再买多两件嘅话，佢再俾到个七五折你。 系 啊，其实系混乱到你根本唔知系乜。到最后尾嘅时候，你发觉我原先我买嘅嗰件衫嘅话，好可能我900蚊我已经可以买单啦。但系到最后尾，佢沟嚟沟去咗，就变咗1900蚊。 但我想问啦，嗱，系咪先唔会咁快有罪疚感？ 唔会， 边会有罪疚？翻到屋企。看下个张单，慢慢就嚟啦。 唔系，仲隔篱嗰个鹅你，你先有罪疚感。 我讲一次，我讲你，我有一次啊，买二手车啦，买完翻屋企，我打俾个卖家，我可唔可以取消啊？不唔得啊！ 你未翻到屋企？ 我翻到唔系，我买旧车，我落订要落订噶嘛，落咗唔知几多钱订啦。我打俾卖家，我而家都系想唔买得唔得啊？我唔应该买， 唔得咯，要塌订咯。系啊，所以其实买嘢好恐怖噶。我见过有好多嗰啲购物心理学咧，连定价都好得人惊噶。 系啊， 点解啊？ 例如， 哦，我知99.9， 聪明 又唔系100， 冇错。 咁你又觉得个100都唔使？ 永远，如果你睇到个就系九字尾嘅话咧，人嘅心理学就唔知点解，你见到嘅话，你觉得咁样系平嘅。同埋嘅就系你通常睇嘅话咧，你系会紧要系咩？你紧张嘅就系最左手边嗰个字。咁而家有啲嘅话咧，就系经常会唔出现嘅。例如你会觉得嘅就系五啦，又或者系七啦。 咩都唔出现。 即系譬如可能嘅就系呢啲咁嘅字嘅话，你会觉得嘅就会刺激到佢大脑，觉得便宜。 即系睇唔到。 系啦，咁样咯。所以咧，其实咧，佢哋喺定价嘅时候嘅话咧，系有呢一啲咁嘅心理学喺度噶。 佢成日都49.9啊，99.9啊。 其实你争一蚊就1000噶啦嘛。 系啊， 系咪啊？你会觉得佢好平咯？你个感觉上觉得佢好似系即系几百蚊啫咁， 系咁我哋咪蚀俾人困咯。 你又 唔好咁讲， 你买咗嘅，你自己揞嘅。 系啊，好得唔见啊呢啲。 嗱咁啊，阿马同学留翻11:30新闻后，你翻嚟先问啊，好唔好？ 好唔好？ 系啊， 我而家问咗，我问咗先啦，大家谂啦，好嘛？响英国皇室咧，又系有一个国宴咧，有一道汤好犀利嘅，叫乌龟汤。佢喺18世紀啊，真系用乌龟整嘅。咁但系咧，后来而家改咗啦，就叫做菜乌龟汤。菜嘅意思好似菜螃蟹咁，即系话假嘅乌龟汤。咁到底佢用咩肉嚟整嘅咧 ？A 牛仔头 ，B 鸡肉 ，C 猪肉 ，D 系鱼。 牛仔头即系牛嘅头啊？ 系啊， 哇，咁恐怖！讲得少，讲得四，一次四个答案啦。 牛 仔头、 鸡、猪、鱼。 好，11:30新闻后翻嚟，我哋就开股，记得打电话嚟点唱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两只高18米嘅巨型黄色橡皮鸭今日起喺金钟天马公园对开维港海面展出，展期大约2星期。市民可以喺金钟天马公园同中西区海滨长廊嘅中环段观赏。两只橡皮鸭将会喺今个月18日父亲节当日移至尖沙咀海面。巨型橡皮鸭对上一次在维港海面展出是在10年前。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023财新夏季峰会发表视像致辞话，香港经历三年多疫情之后进入开放新格局，社会全面复常，与内地和世界全面开放接轨，现处于有志及兴新征程上，正是全面拼经济、拼发展、拼竞争力，找紧国家十四五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重大战略，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李家超说，特区政府善用香港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香港开拓新机遇。他又说，截至今年三月，本港人民币存款大约有9500亿元，全球大约 75% 离岸人民币支付款额经香港处理，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交易和金融活动提供流动性支持。民主派初选案，47名参与初选人士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16人否认控罪。法庭上昼裁定呢16名被告表证成立，需要答辩，案件押后至到星期一续审。16名不认罪被告包括郑达雄、杨雪莹、彭卓奇、何启明、刘伟聪、黄碧云、施德来、何桂南、陈志全、周家成、林卓廷、梁国雄、柯耀林、李宇信、余慧明和吴胜亨。其中13名被告计划出庭作供，吴胜亨会传召2名辩方证人，郑达雄、梁国雄、施德来和李宇信各自计划传召1名事实证人。屯門醫院一名34歲男病人今日大約凌晨3點未有通知職員自行離開急症室，保安員在全院範圍和附近地區搜索，未能夠尋獲病人。院方表示對事件非常重視，已經聯絡病人家人和報警求助，並會全力配合警方的搜索行動。那名病人身高大約1.65米，中等身材，長面型，灰色短髮。病人离开医院时身穿白色上衣，院方呼吁公众人士若果发现有关病人，同警方联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骤雨渐转频密同有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25点，升26点，总成交金额36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214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17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61升6仙，腾讯控股335.4升6毫，美团126.2升1.8，阿里巴巴83.55升2毫。比亚迪股份250元升2.2，恒生中国企业66.58升3.2，友邦保险80.55跌7.5，中国石油股份5.76升1.4，港交所308元跌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39.26，瑞士法郎0.9，加元1.337，人民币7.122。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078，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32179点，升538点。港金报1837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4.05美元，卖出196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顾先提翻你，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广福公园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喺运头塘村。 另外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桥底的交通意外是仍然处理当中，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去到呈祥道近住苏屋村。另外较早前在窝打路道近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开下道的坏车都是处理当中，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车龙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隔田村。而受到事故影响，狮隧出九龙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大家要留意翻。另外歌和老街同埋联合道去返窝打路道都是车多繁忙，而家龙尾分别排喺达之路同埋广播道口。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牛池湾村的交通意外，同埋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亚街老街的坏车都已经清理好，两边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返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就在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在新柳街。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北打街小隧道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交易广场。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空中到桥底，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桥底一段车多繁忙，龙尾黄大仙中心。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慢车，龙尾去到李郑屋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慢车，龙尾新墟。另外啱啱收到受到龙翔道的交通意外影响，现时狮隧去九龙方向左转落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的支路是临时封闭，大家都要留意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郭平领衔主演，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大棍子，勇敢仗义，威震黑白两道，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粗鲁不过经验丰富，是个勇往直前的好警察。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关心、 聆听、 倾诉、 沟通， 不幸事件的发生可能令你感到不安， 多啲留意自己嘅情绪，多啲关心身边嘅人。 面对不安、惊恐、失眠等情况，记得揾人倾诉，寻求协助。 记住，你并不孤单。香港电台与你并肩同行。 喺香港，去到边都有开心嘅理由，有本地同来自世界各地嘅美食，食到边，玩到边。投入光影和嘉年华的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维港就是我们的舞台。开心就在你身边，大家一起来啦！好玩好食，开心积极，开心香港。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人。 风骚快云继续，呢排天气都系不稳定啊！而家雷暴警告延长到今日两点钟，延长到今日两点钟嘅吓。啊，廿九度气温啊，相对湿度85%。电话号码一间点唱嘅就系18723888。我哋今日嘅嘉宾。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金伟明校长， 校长你好， 好啦。不过马小强嘅同学咧，佢个问题未解决嘅，就系乌龟汤，到底而家用咩代替咧？ 菜乌龟汤，即系话唔系真乌龟啦，英国皇室嘅一个名菜嚟嘅。咁到底用咩嚟代替咧 ？A 牛仔头 ，B 系鸡肉 ，C 系猪肉 ，D 系鱼。 鱼 D 校长咧点睇啊？ 鸡肉， 鸡肉， 我估牛仔头 系三个都唔同。 好 有冇中？ 有就系、是、牛仔头啦。 Yeah, 因为点解咧？其中样样我都试过啦，鸡肉、鱼肉嗰啲，但系牛仔头真系唔知咩味，咁唯有估啲我唔知噶咯。 系咪佢即系将啲肉撕落嚟就扮系乌龟吓？就系咁啦，因为国宴嚟嘅，加啲香肠粒啊、薯仔啊等等吓。咁、因为以前咧，佢印度洋，印度都系佢殖民地啊嘛，就好多乌龟嘅，就攞嚟做咗呢个乌龟汤。咁但系因为而家时移世易啦，就变咗用其他代替品，就叫菜乌龟汤啦。好，而家呢个时间交俾校长。 好， 好啊，到我问 第一题。 好，到我问啦。OK， 好。 大家知而家个 ChatGPT 啦，即系非常之震撼全球嘅， 略懂一二啫。 啊，咁但我哋唔系问佢入边 AI 嘅嘢，问下环保嘅角度去睇下先。 好， 其实 ChatGPT 咧，因为背后要用大量嘅 cloud service 啦，即系好多电脑啊，其实都需要用大量嘅电嘅。咁我哋知道 ChatGPT 好劲啊，咁但系咧。咁用電量係點嘅咧？咁啊，俾幾個 range 嚟揀下啦。用電量啊，大家估下 ，OK？ 大約等於幾多個家庭一年嘅用電量？大約等於幾多個家庭一年嘅用電量？如果出 GDP 一行一個月，好啦，舉個例啊，就一萬户家庭一年嘅用電量。OK， 七萬户家庭一年嘅用電量，十七萬户。同埋二十七萬户 ，OK 嗱 ，A、B、C、D 答案就係 A 係一萬 ，B 係七萬 ，C 係十七萬 ，D 係二十七萬。好啦， 即係佢用一個月， 一個月係啦。 ChatGPT 佢嘅 server 行一個月，究竟用咗幾多少電嘅咧？咁樣等於幾多個家庭一年？ 佢用得多唔多㗎？ 佢好多㗎， 一千萬。就算是最低的一千万都多咯，系嘛？ 冇一千万啊！ 冇一千万， 冇一千万啊 ！A 系一万 ，B 系七万 ，C 系十七万 ，D 系二十七万。 十七万啦，我估。 我估最少一万。 我估十七 万。好，既然系咁， 富贵险足球， 你冇错 ，D。 佢估最高嗰、那个 有一万， 我估最少 十七万，佢系。啊， 廿七万， 我系估一，我估一， 好，有人啱嘅， 答案 ，OK， 四个答案你哋拣咗三个啦嘛，有人啱嘅，答案系十七万， 哦，马小强啊， 所以用电量系好劲啊，真系，系啊，等于十七万户一年嘅用电量啊， 一年， 系啊， 系咯， 冇错，好嗱，讲起 AI 啦，唔系问多个小问题啊 ，OK， 嗱，依家好多 AI 生成图像啊嘛，即系你见到成个。出咗嚟之後，成個真人咁嘅樣嘅， 係啊， 但係呢個人其實唔存在噶嘛。好啦，咁如果要生成一個真人嘅圖像嘅話咧，最難生成嘅部分係咩咧？咁樣我俾四個答案你揀啦。 嗯， 即係要去 generate 一個人嘅頭啊，即係扮一個人嘅圖像，係啦，最難嘅係邊部分咧？嗱，我俾幾樣嘢揀，第一就眼啦，係 ，OK， 第二就鼻啦， 係， 第三係嘴啦， 係， 第四係手指， 手指 最難。 应该有个手指啦， 手指 系成个人啊嘛， 人嚟噶， 我估手指， 我估眼，因为眼有眼神啊嘛，手指其实 你只眼都冇眼神， 我系冇啊，所以更难咯、啊。但系手指个个差唔多、啊， 我觉得手指， 你唔好嘈， 嘴， 我估眼 好，眼嘴。手指 好，眼嘴手指 又有人啱啊，有人啱， 系正确答案系 手指。 耶 ！OK， 因为如果睇到我啲图像咧，发觉咧，佢数唔到几只手指啊，通常会多一只六只手指啊，有阵时系少紧只手指啊。 嗯， 啊，即系点解？因为个技术咧，佢但系即系越嚟越进步啊，而家开始好多都处理到呢个问题嘅。 嗯， 咁但系咧就佢 general 嘅 AI 嘅时候，佢知道咩叫手指，但系几多只咧，佢分唔到啊。 嗯， 啊，有你发觉有阵时会岔开咗多咗只手指出嚟嘅。 嗯。 系啊，呢个系个 AI 技术背后咧，仲有少少嘢要处理。 但我谂佢哋第时可能都会得嘅。 一系四只，一系六只啊。 系四只六只，有阵时叉开咗两只手指出嚟。 即系总之搞到系啦，乌里马叉咁样啦。 系冇错， 冇错。OK， 好，好啦，第二条，跟住到第三条啦。 好嗱，问咗两条即系 AI 嘢啊，问啲问啲人性化啲嘅，即系唔好问咁多机械嘅嘢啦。喂嗱，柠檬大家都知道酸噶啦，系咪？即系咁，但系咧有啲嘢食完之后咧，食柠檬咧就会变甜嘅。 啊，我知啊。 诶、欸，哇！即系已经唔使俾钱就 直接答啦，你 咁巴闭，你答紧咩啊？系咩？ 系乜嘢？你讲下先 好嗱，我照俾四个选择大家。OK， 好，第一个咧就系食完盐之后再食柠檬， 好就唔酸啦， 系就变咗甜， 甜 唔止唔酸，系 变 甜，系啦盐。好啦，第二咧就系有只叫做神秘果，食完之后咧， 果嚟，果实嚟， 系果实嚟嘅。食完之后咧，就会再食柠檬咧，就会变甜啦，柠檬嗰啲味。好啦，第三咧就食完西瓜，系再食柠檬咧就会甜嘅。好啦，第四饮完醋之后食柠檬， 吓、啊，但系醋都系酸嘅、哦， 系啦，就会变甜嘅。好，四个答案 以毒攻毒。喂，阿巴闭哥， 嗱，一定唔系西瓜，因为你食完甜嘢食 柠 檬 咧。 喂，而家人哋请教我啊，佢用请教啊，校长佢闹， 唔系啊，你直接讲系边个咪得咯？ 喂，等佢分，唔紧要，等佢分析你嘅， 唔系咩？ 因为食完甜嘅再食酸嘢会更加酸系 我要直接要答案。 好， 醋， 估咋？ 嗱，再讲一次四个选择，第一系盐，第二咧系一种果实叫神秘果， 我知点解。 第三咧就西瓜。第四就醋， 因为醋本身酸，所以反为柠檬嗰种甜就会浮咗出嚟，系咪咁意思啊？ 柠檬冇甜噶、哦， 啲 science 嘅嘢讲你又唔明， 而家系咪咁？而家系咪咁差嘅态度？校长，我投诉佢。 校长，我只系知道嘅就系、是，譬如可能食西瓜，有时候我哋会摆一啲嘅盐，跟住、 啊、 就会令到佢嘅甜会再带出嚟嘅、啊。 其实我唔中意啲怪嘢味，咸咸地。 我 OK 嘅，我觉得，即、okay、系、就是、有时候你煮嘢食，你都会咁样噶嘛，系啊，摆咗啲盐嘅嘢。我知道啊，但我同佢即系在烹饪，在烹饪嗰度就着手就。 其实盐都似啊，我觉得 A 都似。 你系咪 神秘果？但突然之间，神秘果我有听过有呢样嘢。 系咪真系有得卖噶？ 有噶，你可以自己种添。 哦，系咩？佢真系叫神秘果噶，我真系生果铺同阿姐 要四个神秘果。 唔系，即系佢类似系啲咩来自咩南美啊，唔知啲咩咁样嗰啲地方噶，我记得 系冇错。 但 系 佢照计唔会作个咁嘅答案嘅，系咪咧？ 神秘果， 你睇校长。 搵唔搵到啊？喺个面上有冇写？ 神秘果， 神秘果，冇理由有个咁嘅答案嘅。神秘果， 啦啦有个神秘果， 全部一齐神秘果， 好神秘果， 好嗱，全中啦，全中，全中，全中，全中。 喺边度食牛粥想试下？如果系咁， 哦唔系，其实 我有听过、啊， 我都系最近认识嘅啫，真系食完之后再食柠檬咧，系真系会变咗甜味嘅。 你真真试过啊？自己 我未 试 过 神秘果， 未试过，最近认识嘅啫。咁、你上网查啦，神秘果好似红色一粒粒 嘅，系啊。 我想问校长咧，呢、這个 theory 可唔可以 apply 所有嘢？譬如我食完神秘果，饮醋系咪又甜啊？ 冇错，酸嘢就得噶啦。 总之酸嘢都会变甜。 系啊，冇错。 系、 啊 啊、我有睇过呢个报道咯。 系呢个好有趣嘅真系。 睇过呢个报道。 系啊。 唔得咩？咩文写噶？ 好过嗰啲人叻啊，喺度讲话我知，都俾你答错啊。 唔系全中你哋三个都中晒。 佢最初答错噶。 开头系答错噶，佢仲同嗰啲同学喺度分析啊嘛。你记唔记得？ 眼巴闭咁样。 过咗去啦啲嘢。 又扮半桶墨水啊！ 扮自己识啊。 好。 好，第三题。 第四啦。 第四题。 好啊，嗱，又问完植物啦，即系神秘果问完，问下。又系问啲生物啦，不如 好 嗱，大家中药都食嗰啲海龙、海马啊啲啊， 有 好啦。咁海马系属于边一类型嘅边一科嘅生物咧？ 生物 系啦系啦， 藏肉啊嘛都 话，好笑系咪要笑啊？ 系啊， 好啦，四个答案啦。OK， 第一咧就昆虫类，海马系昆虫类啊，第一个 系 好，第二咧就系、是、鱼类，第三咧系动物啦，即系好似海豚啊啲， 哺乳类动物 系，哺乳动物， 哺乳动物。 好，第四咧爬虫类， 冇理由 啊，系 爬虫啩， 爬 蟲， 唔係爬蟲。 我覺得佢唔似暴雨啊， 你冇見過個暴雨咩？ 冇啊， 我見過。 昆蟲 點？ 咁你唔係搭動？ 你見過床褥暴雨啊？ 我搭暴雨 喺床褥暴雨。 喺床嗰度暴雨就可能见过， 我搭爬虫， 我搭爬 虫 动物，我搭。 哎呀，点啊？昆虫、鱼、动物同埋爬虫，鱼、 动物、 鱼。 马小云咩话？ 你咩？ 爬虫， 爬虫，动物、鱼。 有 冇 人中？ 有冇人中？ 有。 答案就 系鱼嚟噶。 系 冇错。海马咧，因为佢本身系用鳃呼吸啦，喺水入边生活啦，又有其实佢游水咧，其实都系用啲鳍嘅。 系 咁啊，再加上又有 系 好似鱼咁样，系有条脊椎嘅脊骨啦，脊骨咁样嘅，所以基本上有晒鱼嘅特性嘅。其实 我想问咧，其实海马除咗做药咧，有冇人食过啊？即系真系食啊？食唔食得 噶？有晒干佢嘅系中药嚟噶。 我知道 啊， 食啊，即系唔系做中药，我就话、 哦、即系蒸咗佢 鱼嚟噶嘛。公嘅鱼，我加啲豉油啊，加啲 系人类话佢系鱼啫。你有冇问过海马？喂，你系咩咁样？ 咁人哋系有一啲特征， 系啊， 佢系有呢样嘢，系啊，佢用鳃嚟呼吸嘅。呢一啲就 系啊， 好，下一题， 第五题， 好嗱，好嗱，咁 咩题咩嚟噶？ 咩科啊？ 边科边个科目？ 我讲完植物，讲咗生物啦，又讲下啲科学嗰啲嘢啦，不如系啦，即系嗱，头先讲中药啊嘛，谂起中药，不如讲下 西药。 好嗱，蒲公英， 你唔好理个废话， 蒲公英， 蒲公英， 蒲公英咧就大家只是拿嚟吹嘅啫，其實即係散開咁樣嘛。 係好玩。 但其實咧，佢有啲藥用價值嘅喎。咁有啲咩用價值咧？咁好啦，嗱，咁啊，佢俾四個選擇啊。第一就係醫腳痛。 腳痛。 OK， 醫皮膚病。 嗯。 OK， 第三咧就係醫肚屙。 吹下個肚。 肚屙係啦。好，第四咧就醫眼疾。 似眼疾咯，嗰啲吹入隻眼度，皮膚我都係皮膚， 腳痛、肚痛， 係嗱，再講一次啊，嗱 A 嘅答案腳痛，醫腳痛，係好啦 ，B 嘅答案咧就係醫皮膚病啦，第三咧就係肚屙啦，第四咧就係眼疾， 皮膚。 好啦，跟埋佢啦。 我記得李時珍都同我哋講過， 係啊係啊，佢今晚揾你啊。皮肤我都跟佢， 阿珍姐同你倾嘅， 系嘛？ 终于有一条答唔啱， 咁样 肚屙， 系冇错肚屙，因为佢系抗大肠杆菌嘅可以， 哦， 系啊， 系啊， 系啊， 等我哋保重啦， 系啊， 你嗰个 即系我 系 煲水啊，系咪？即系煲水嘅问题啫。 我哋平时喺街度见到嗰啲蒲公英啊， 系啊，但系 唔使 制 过，要制过， 晒干要制过啦。 哦， 明白，下次可以问下阿楚雪啊。 系啊， 好啦，咁今日咧，今日真多谢晒，佢亦都有啲嘅点唱，同埋有啲嘅信息同我哋讲嘅。 交俾校长。 咁校长，系啊，你而家讲俾我。 系啊，系啊，准备咗噶啦， 不再犹豫啊嘛， 不再犹豫。 系啊，想点唱俾 有冇咩点唱嘅名单啊？ 好嗱，我想点唱 金 牌俾我有班同学啦，即系尤其是。一班中五啦，嚟紧升中六嘅同学，因为咧嚟紧暑假咧，即系应该个个同学仔都去玩嘅， 梗系啦， 系啦， 冇俾佢哋去玩啊。 系咁，但系咧中五升中六咧，就真系比较紧张啦，因为呢几年即系疫情啊，即系上堂嘅时间都比较少啊，咁所以咧佢哋基本上今年冇得放暑假嘅，咁所以就点首歌俾佢听咧，因为要追翻之前， 咁冇得放，即系要翻学校，要翻学校。 自己温书啦，即系补课亦都会多啲嘅，补课亦都会多啲嘅。 放心啦，佢哋唔会嘅，佢哋都会继续玩。 我拜你。 如果我做僆仔，我点都唔。 我系你，我都睬你。 唔系，所以我哋点首歌提醒。 咁我哋唔会讲睬你都傻。 我可以帮佢哋补课噶，咁佢哋如果你交啲名俾我，边一班 A 班有冇人啊？ 唔系我依家特登点首歌就鼓励佢哋， 记 得暑假咧要多啲读书 啊！我都要去努力啊！ 系啦 ，OK。咁啊，点俾我班中五嘅同学仔啊，希望佢哋努力啲，呢个暑假要尽力啊，追翻之前未学好嘅嘢啦。 知道。 OK， 好，就呢个， 千祈唔好学我啊，知唔知啊？ 系。 更加唔好话马小强啊，知唔知啊？ 系啊，学我冇好人做噶， 系啊， 校长咁样。 冇错。好，有呢一首嘅歌曲送俾我哋所有嘅同学仔，加油加油， 加油， 不再有夜。 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对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只想打 不再猶豫，快到中午十二點鐘，想打電話嚟點唱就唔好猶豫啦，電話係18723888。聽緊就 Radio 2香港電台第二台風 show 快活人，十點到一點鐘。今日天气是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不过雷暴警告已经延长到两点钟啦吓。咁今日咧周末期间有骤雨添啦，短暂时都系有阳光，而星期一咧骤雨啊渐转频密嘅。哎呀，呢排咧嗰把遮咧真系唔可以离开身边啊！下个礼拜中期雨势有时仲要颇大，同埋狂风雷暴嘅。好啦，先听听十二点钟新闻报告，翻嚟就会有车路的士。今日讲下咧汽车美容呢一样嘢，咁啊学习下潮潮咧，教我哋点可以将架车扮靓靓啦。好，先听十二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李小姐，请坐，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十点到一点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即系搵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的事悄悄。 大家好啊，我又嚟啦。 今日 大 家扮咧， 冇错啊， 车扮咧。 我哋自己人做完 facial 之后，架车都要去做下 facial 啊。 我冇噶， 系啊， 系啊，我自己都唔做啦。 其实咧，今日我第一节目都分享咗啦，因为 Sarah 咧，佢嗰个家居嗰度咧系拍露天。 对啊。 其实露天咧对车系一个好大伤害。 系啊。 即系大家可能都知道，不过有啲咧，即系你个居住问题真系全部都系譬如村屋啊，或者好多佢根本上冇户内嘅停车场，你都冇办法，你都系焗住要摆。咁所以我哋之前都提过咧，有啲办法可以叫平衡一下，就系整一啲罩啊，或者系整一我曾经问我有一个地方睇楼啦，我话冇啊，冚唪唥都系户外。我曾经问过可唔可以自己搭个棚啊，咁得嘅。咁但系呢比较大工程，你就谂咯。 冇错啦，冇错。所以又可以讲翻，可能因为有啲听众都唔知点解，譬如拍户外可以去到咁大伤害啊。其实最主要嘅伤害系咩咧？系来自于太阳。个 UV 其实系好犀利嘅，系可以晒到我哋部车直接变色嘅。 系啊， 咁呢个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就 系 香港落雨个质地， 酸雨 咁啊正，可以转色咁又。但系咧，酸雨又系另一个好大嘅影响嚟嘅，因为佢可以食入个油漆嗰度，而令到个油漆个质地变晒嘅嘢嚟嘅。所以呢两个最大嘅因素咧，就已经系会导致 老师啊，仲有一样嘢噶，就系雀仔个铺铺啊，雀仔个铺铺咧，如果你摆喺外边啦，咁多如果附近树多咧，系会有好多呢啲落咗喺个车度。如果你唔清理咧， 有个空啊， 好难清理，硬化咗之后好难清理。 所以都会建议噶，如果假设真系有铺铺出现咧，尽快清理咯。因为譬如上一个礼拜咧，我拍咗喺外面咧，唔知点解有雀喺我架车顶度开 party 咯， 好多啊， 好多 啊，铺铺铺铺排队， 我都唔明佢食咗啲乜。咁跟住咧，我就好快手，我都系嗰句，我要揾湿纸巾，即刻清完咗佢之后咧，再揾干纸巾翻佢，咁就冇事啦。 Okay， 我试过中头奖添啊，行下经过公园咁样啊，就系咁咯吓。 好啦，咁至于今日嘅话咧，我觉得咧一定要同大家介绍嘅就系，其实上个礼拜咧，你已经咧，哇，第一时间同我讲咗，哇，呢个 开心， 真系我同大家要分享，系开 心 share 啊， 本身好伤心，跟住之后就好开心。 发生咩事？ 发生咗咩事咧？就系有一日我无端端揸车啦，揸夜车就经过咗果栏附近。咁跟住咧，经过之后我就发现好似有啲人行得好贴我架车啊， 推住车仔啊， 系啊，睇唔到， 咁就佢睇唔到，咁冇得怪佢哋。 唔系想， 咁跟住之后就翻到屋企，一落车睇，哇，惨啦，个车门已经花晒啦，有好多划喺度，咁有心嘅，系有心有钱嘅，咁我都影低咗相嘅。咁跟住就慘啦，跟住見到花曬啦，咁 心都痛 埋啦。點算咧？冇由因為咁樣走去噴咗隻門噶嘛。咁就突然間諗諗下，喂唔係喎，之前曾經見過咧係坊間其實有啲日本嘅汽車美容公司，佢哋有一個技術係可以復修個油漆啊。 咁勁 係啦， 但佢所謂復修個 mechanism 係咪即係噴翻啲補上去？ 佢又唔係真係噴油噶，咁我就抱住一個心態 試下咯， 試下啦。 跟住都可以喺車度的士同大家分享啊， 反正都係啦。咁我就叫做去經歷一下啦。咁佢又好啊，因為其實佢都有十零間分店喺香港，咁我就心諗去邊間好咧？就突然間篤篤下，發現有個 app 可以去 book 地方先啦，咁就唔使等嘅，咁直接 book 好咗，落到去咁就係我自己啦。 咁即係睇醫生咁。 係啦，咁一落到去嘅時候咧，佢又會先揾一個佢哋叫做技師出嚟幫你睇一睇嘅，佢究竟整唔整得到先？ 醫生睇病咁樣， 佢都唔會亂咁答應你話哦，我哋試完就一定得咁啊。佢摸下，咁其實咧有一個首要條件嘅就係。你唔好凹入去先啦，譬如你撞車，兩架車碰撞， 凹 已經凹曬，咁其實嗰個就唔係可以美容層面搞得到嘅， 牽涉揼翻出嚟咯。 係啦，咁佢咧就首先嚟平嘅，跟住佢一摸我個，咁好啦，咁其實首要條件平嘅，咁就只不過就係表面一陣油漆嘅嘢，跟住佢就試咯喎，咁其實成個過程可能五分鐘左右搞掂啦。 嚇！ 但我想知佢點做嘅啫？ 佢點試啊？ 跟住咧，佢嗱摸咗係平嘅之後咧，咁佢就用佢哋自己。嗰間公司專門嘅一啲叫做噴上去嘅嘢啦，咁佢就 但冇色嘅， 冇完全冇色嘅， 係 輕打磨，一個好輕輕嘅打磨，咁就已經嗰陣嘢冇曬，就再上另外一陣嘢出嚟之後，保護翻頭先佢嗰個位置，咁樣咧就做到完全真係我摸啦，我望啦，甚至乎影相係完全冇任何差別嘅。即系唔会突然之间嗰一度感觉上佢个颜色变咗啊，凹咗啊，完全冇咯，真系 完全揾唔翻條花。 趙超有問題想問，你架車係咩顏色嘅？ 紅色。 嗱，咁如果係嘅，冇錯啦。咁其實同佢嘅係個顏色嘅話，但係佢點解可以嘅就佢揾翻你嗰個紅色先至得？ 佢完全冇牽涉過噴油㗎。 哦，唔需要有顏色， 即係總之乜嘢色嘅車，佢都係噴嗰支嘢嘅。 都係嗰支。 冇錯。佢嗰支嘢我都有問過嘅，佢係類似一個輕微嘅研磨作用。佢將佢面頭嘅嘢去叫順滑翻佢。咁因為咧，本身我哋刮花其實有幾種嘅。面头嘅伤痕 入肉与唔入肉， 入晒肉嘅，甚至乎底油嗰啲都出晒嚟，底油出晒嚟嗰啲就冇得搞嘅。 系啊， 咁佢纯粹系面头嗰一浸花咗嘅嘢，譬如咩咧？当你停车场行啊，吓有个雪糕筒你见唔到，行过 揩 到，咁嗰啲就会有花痕啦。 系啊， 又或者系好轻微，两架车掂一掂到大家即刻分翻开嘅，完全冇凹到嘅。咁嗰啲轻微嘅花痕，原来佢哋都可以处理到咯。 哇！ 系啊，咁就完全冇喷过油啊，所以好开心。 但我听闻咧，以前咧即系有啲师傅教落咧，如果系好似你所讲呢啲轻微嘅咧，用粗蜡打下佢咧，有时都可以打得甩。 有阵时系得嘅，咁但系咧都会建议一样嘢嘅，因为要分得好清楚。我哋每一次去打磨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系将嗰阵油漆拎走咗。一个好薄薄嘅一浸呢啊，咁你就谂啦，当一个油漆一个特定嘅厚度啦，我哋打磨得佢劲嘅话，其实我哋主要一路变薄变薄变薄变薄，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做翻适当嘅护理咯，咁所以我哋见佢哋，诶，真系有少少日本匠人精神，因为好得意，因为佢哋全部人做嘢咧，原来啲动作啊，所有嘢 指定 一致嘅， 好似机械人咁样， 系啦，咁佢就好似日本卡通咁抹嘢，系真系咁样左右左右成啊，一支嘢咁去做，但 系 好得意， 但系佢咁好专业， 我就感觉。好比我谂紧嘅，原来咁专业噶，去到咁最后，你哋又觉得搞翻掂咗呢个花痕，需要 咁专业嘅收费？因为首先咁讲啦，如果真系要喷翻咧，我谂起码都千千声， 千千声， 千千声， 千千声。 不过你话俾我听，所以我知 啦。 我觉得，因为如果你咁样初初同我讲嘅时候嘅话，我谂起码都唔会。我会觉得是1000元咯，但是如果你讲咗俾我听，我真的好平啊，咁我会觉得都要几百咯。 系啊，但点知原来俾钱嘅时候，佢系100元内。 冇可能，有可能 你知唔知而家咧搵人抹一次，洗一次 车 都唔得，电脑洗车都要100多元一次。 冇错，佢竟然系100元内系完全完美修复。所以我都 你都幾嚴重喎！你俾我睇嗰張相， 佢 邊有錢賺 啊？ 係 啦，嗱，我就心諗同樣嘅問題。其實佢哋講緊咧個賺錢，佢哋係唔係來自於呢一樣嘢啦？ 哦， 咁佢純粹係一個叫做附加服務。咁譬如大家嘅好愛惜部車，突然間花咗，起碼佢哋因為嗰間公司原來做嘢緊，佢哋自己都好中意車。咁佢哋都話：，幫大家嘗試下復修啦。咁譬如你當你試過復修，原來係得嘅時候，咁當然你就可能日後有信心 嘅 時候試多啲其他嘢啦， 啲貴嘅 洗車啊，甚至乎所謂導模啊嗰啲嘢。 導模賺錢多咯。 係啦，咁佢哋。就是那些 area 去帮大家真的去美容咯，系啊，所以如果有机会嘅话，可能分享一下那张花了的 before and after 嘅相俾大家睇。 好啊，整容前同整容后系咪？ 我自己都估唔到个效果可以原来是咁样。 我都估唔到啊，同埋我唔知道有啲咁嘅嘢啊。通常嘅话可能会自己走去嗰啲汽车铺，唔系啊，系会自己买一张买一支嗰啲笔啦， 自己点点点， 系啦，自己点点点，或者自己画翻 最正常 系啦， 因为我试过嘛。但到最尾嘅时候咧，就佢俾我。嗰、那個顏色係唔係我嘅黑色嚟㗎？ 其實佢唔應該就咁俾你嘅，佢應該度你嘅車有個 number 有個 code 㗎。 我知，但係我唔知啊嘛。咁我就話黑色啦，總之跟住我話唔得啊！你知我心急人上咧，我總之你俾支黑色我啦， 就求其一隻黑色，其實好多種黑色。 不過就算係攞翻個 code 嘅顏色咧，你仔細啲睇咧，都係有個分別。我想分享一次咧，我硬笠咗架車都硬得幾粒下喎。咁我問人咧，你知唔知教咗個咩方法？我覺得咧唔係80%修復，唔係100%修復，但係 OK 嘅，就係揾你个厕所嗰啲泵咧，泵啜翻出嚟，泵啜翻出嚟，佢真系慢慢 用个气压， 系啦，吸翻佢出嚟，扯翻佢出嚟，就唔系100%，即系有少少凹底嘅， 但 系 好好， 但系好好啦，因为净系凹咗入去， 冇错。系啊， 好啦，头先有讲到嘅就系话，即系如果你系刮翻咗少少嘅，当然都要睇下嗰个程度系咪。如果系太深 入 肉嘅， 就 真系帮你唔到啦。咁其实如果系讲汽车美容嘅话，而家咧系仲要兴嗰啲咩嘢咧？我见过有好多嘅镀膜啦，有啲嘅就系成架黐咗， 系包胶纸， 包胶纸，有啲都好犀利下嘅， 好多花样哦，咩自我修复啊，又 系 啲乜嘢啊咁。 所以如果包胶纸嘅话，其实可能系讲透明嘅会系一个派系啦，有啲直头。 头系钻色嘅， 冇错，有啲透明，即系你包咗，你嘅真系红色，都系红色。 红色。 但系如果你话，哎，我想转埋黑色，咁你包完之后变黑色车。 我见到有啲 pattern 嘅，咁嗰啲嘅就系钻色啦， 好多 咩色都有，而家咩金属色啊、 哑 色啊， 系啊，都有，系啊，生锈都有咯，我见过。 有啊， 成个车好似生咗锈咁。 我见到有啲嘅就咧，成嚿好似烧过咁样。 系啊， 好得意，啲人好中意噶，有啲人 好似垫地翻嚟。 冇错，冇错， 佢要吸引眼神啊嘛。 系啊， 佢有冇啲咩嘅好处同埋唔好处喺度咧？但系要提醒大家 咧。其实咧，我哋又可以睇一睇嘅。咁我哋当每一个范畴，佢哋其实都有自己嘅优势啦，同埋自己嘅要注意嘅地方啦。咁我哋好快带过嘅就系当我哋讲咗 PPF 先。 好 ，PPF 就系透明胶纸嚟嘅。 系， 咁佢包完咧个好处系咩咧？就可以真系绝对防止到啲石仔弹花啊，或者隔篱开门解花咗自己啊，或者好似我之前嘅状况咁样。揸揸下車，有人行到埋嚟，跟住就戒花曬部車。咁嗰啲情況咧，佢嗰隻透明膠紙絕對擋曬嘅。 哇！咁 但係咧，就要見一樣嘢，大家好需要注意嘅就係咩咧？因為佢始終都係一張膠紙，你就諗下啦。既然油漆俾太陽曬都有咁大傷害嘅時候，你膠紙仲要下面有膠水層， 仲要黐實， 係仲要黐實。其實咧就真係好需要注意就係咩？大約兩年左右，三年頂盡㗎啦，你就真係要成浸膠紙搣曬出嚟，冇得重用，就要再黐過啦，或者你選擇其他嘅所謂保養嘅服務啦。係啦，咁所以呢一個咧，如果你唔搣會點樣啊？嗰塊膠紙可能真係會龜裂啦、老化啦，甚至乎嗰啲膠水係會可能係起唔到嘅，要刮翻出嚟啦。最惡劣嘅情況底下，可能甚至乎係油漆都會黐咗出嚟嘅。咁所以有好處。有壞處，大家需要去考慮咯。咁另外一個選擇咧，其實就係做導膜。咁導膜咧，反而係會多啲選擇啦。而家坊間，咁其實咧就會有啲好硬嘅導膜，或者有啲叫軟身少少嘅導膜。咁佢哋通常會點樣形容嘅咧？就係、是、幾多個 H 啊？ 幾多個 H 啊？ 係啦，有啲係由四個 H 開始去到九個 H。咁大家知唔知 個 H 係咩嚟嘅？係個硬度啦。 就 hard。 佢又唔係 hard 喎，大家就諗翻我哋 用鉛筆。 我哋小学鸡嘅时候，我哋咪玩过素描啊，咪有啲叫做 HB 系啦。咁其实嗰个 H 就系 嗰个圆心嘅硬度 系啦。咁佢代表咩咧？其实就系譬如讲九 H 咁样计啦。咁佢用九 H 嗰支圆笔刨尖咗佢之后咧。去挖嗰架車，如果佢做咗一個九 H 嘅導膜，其實係戒唔花嘅，即係佢用八 H、用四 H， 咁其實就一個九 H 嘅硬度咧，就可以頂得順嗰個鉛筆喺面頭，逐逐逐挖幾嘢。 咁 潮州係 咪越硬越好啊？ 嗱，呢一個咧又有兩個派系啦。 啊、 我講我自己先，因為我以前我哋我做嗰個大電單車行業噶啦，咁我哋成日都要去展覽做好多嘢，咁我自己咧我係。個人嘅喜好，我係中意軟身少少嘅。咁可以解釋一下，車身油漆本身自己嗰個油漆，大約嗰個硬度係四 H 左右，頂盡去到五 H 嘅啫。原裝嘅油漆，咁樣我自己會用嘅咧，就係大約係用翻四 H 至五 H 左右嘅嘢。點解咧？其實因為佢個硬度同本身自己嘅油漆好近似啊。 係啊。 咁我哋就可以做我哋叫 layering。我哋出 show 都係做同樣嘅嘢嘅。我哋將嗰度導膜一浸一浸咁包上去，其實做一浸咧，佢就已經有厚薄之分啦。你越高 H 數嘅，即係當你九 H 嘅，嗰浸嘢其實越薄嘅。調翻轉頭，你軟身少少嗰啲，佢你可以做到好厚嘅喎。咁佢一個優勢係咩咧？當我用翻四 H 五 H 左右嘅導膜，其實佢唔使喺一個研磨，即係唔使去刨架車嘅狀態底下，佢已經可以包實咗架車。仲要將之前嗰啲所謂輕微嘅蜘蛛網紋咧，都可以包住咗噶啦，已經係。 即係 你意思係黐得實啲，仲要係， 佢叫做 即係包得實 啲，而嗰個面頭光亮嗰一層嘢個感覺上咧，個你望落都望到嘅， 彷彿係冇花度咁樣， 冇 曬 花 痕， 而且係個你見到個深度油漆個顏色其實係一個深度嘅，你 直 見到好似有陣水包住咗，好靚咁樣喺上面， 好似打咗燈咧，車子咪打咗燈嘅，又反反地光。 咁所以其實軟身嘅佢呢一個效果會做得好啲嘅。 明白。 咁同埋咧強調啦，就係我哋以前做電單車都。我哋点解话唔想研磨就系、是、唔想将佢本身个油漆带走太多，我哋宁愿系包一浸呢啲咁嘅导膜， 保护个 油漆，保护佢好过。咁但系个 H 数强啲嘅咧，九 H 嗰啲又有啲咩分别咧？佢硬度高啲， 咁佢都做到個保護性能其實係高少少嘅。咁、譬如係咩啊？你抹車嘅時候，有好多人做完塵道膜之後，其實都係俾姐姐去抹嘅。咁佢哋又冇好注意自己嗰啲毛巾啊點樣樣去 桶水乾唔乾淨？ 桶水甚至乎唔乾淨嘅時候，咁其實將啲沙石不停磨嘅時候，咁九 H 確實佢個保護性。是因為硬度高 好啲嘅， 又會比四 H 嘅好啲嘅，咁所以又係啦，係咪邊一種勁啲，邊一種渣啲咧？唔係嘅，純粹真係睇你個人自己需要嘅係咩嘢啦。咁導膜因為佢本身佢係會走嘅嘢嚟嘅，佢會損耗，慢慢佢就會消失。咁所以其實講緊你每一年你可能翻去做一次保養維修嘅時候，又上一層薄薄嘅，咁其實可能慢慢累積嗰層越嚟越厚嘅嘢，那個保護性能其實 都 幾高嘅。 s a r a 做唔捨唔捨得做， 唔捨得 八九千蚊一次。 係啊，因為我就係買新車嘅時候，我有個朋友就係話佢嚴重地叫我應該要做咗佢先，係啦、啊，因為其實我揸長途嘛，佢話你少不免一定有好多啲沙石啊會打到你架車， 冇錯啦。 咁但係我就因為冇做咯，係啊，咁跟住就我覺得佢真係會核突得好快， 係係啊，因為 真係㗎，你而家 純粹一路磨走磨走磨走。完全冇保養嘅，咁其實咧個價錢，原來我而家睇翻咧都平咗好多。其實三四千蚊已經可以有， 真係 係啊！嗱，導膜，所以我都覺得係大家如果石車嘅可以一試嘅。 但係姐姐會唔會係新車嘅時候做先至會最好啲啊？你而家哦，即係而家咁樣嘅話， 任何一刻去做都會好明顯分別， 周身都係傷痕嘅咯喎， 好明顯分別， 仲反而好明顯， 可能會令你啲傷痕減弱， 減弱咗好 多，睇唔到， 佢會線水咗啦，個光亮程度提升曬啦。如果佢假設咁講，佢專登玩嘢，去做你一半車，另外嗰半唔做，你其實寧願 一睇個分 別，你已經知道㗎啦。 你今日講啲嘢好似我女美容院嗰啲。佢哋都系咁噶， 感受一下， 做 一 半俾你坐起身。嗱，李小姐，你睇睇， 你先 睇 做埋另外嗰半 啦。系要啦， 唔系点行翻出去啊？玩啊！ 不过始终所讲嘅，我哋都系一啲就系汽车美容嘅嘢啦，系咪？咁当然，究竟你会选择啲咩嘢嘅话咧？呢个就各自自己每一个人嘅取向同埋自己嘅喜好啦。 需要注意嘅。 冇错。 好多谢晒潮潮吓，咁啊，下个礼拜我哋呢一个时间再见啦，唔该晒，翻嚟系点唱嘅时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两只高十八米的巨型黄色橡皮鸭今日起在金钟天马公园对开维港海面展出，展期大约两个星期，市民可以在金钟天马公园和中西区海滨长廊的中环段观赏。兩隻橡皮鴨將會在今個月18號父親節當日移至尖沙咀海面。巨型橡皮鴨對上一次在維港海面展出是10年前。政府提出優化醫療券計劃，包括容許配偶共用醫療券，計劃在下個月內推出。在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會議 A4 聯盟的楊永傑關注政府會不會要求長者提供結婚證明書，擔心如果不需要提供會出現濫用情況。選委界的陳海欣亦都擔心可能會有長者被登記為配偶，因此被濫用醫療券金額。處理醫務衛生局局長李夏欣說，長者只需要申報婚姻狀況即可，但是他強調長者申報之後有法律責任，當局會審查。如果長者使用配偶的醫療券，需要出示配偶的身份證副本，而在使用醫療券之後，當局會以短信通知長者和他的配偶。有立法會議員建議應該即時禁止日本福島和周邊的海產進口本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郭佩凡認為，由於不知道日本何時排放核廢水，日本亦都可能會偷捕，到時才暫停可能已經有相關海產流入本港。城大海洋污染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梁美儀表示，理論上經處理的核廢水已經將重金屬、大型污染物拿走，對人類和環境災害較少，但是仍然有害處。身兼食物及環境衛生諮詢委員會主席的梁美儀又說，香港在食物安全把關做得非常好，市民不用太擔心。 香港日本食品及料理业协会创会会长黄杰龙指出，全世界同日本其他县都有好多海产供应，但系到时产品价钱有波动，将无可避免。屯門醫院一名34歲男病人今日大約凌晨3點未有通知職員自行離開急症室，保安員在全院範圍和附近地區搜索，未能夠尋獲病人。院方表示對事件非常重視，已經聯絡病人家人和報警求助，並且會全力配合警方的搜索行動。那名病人身高大約 1.65 米，中等身材，長面型，灰色短髮，病人離開醫院時身穿白色上衣。院方呼籲公眾人士如果發現有關病人同警方聯絡。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下週短暫時間有陽光，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週末期間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星期一驟雨漸轉頻密，下週中期雨勢有時頗大，有狂風雷暴。依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82%，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下週2點。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352点，升53点，总成交金额38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4点，升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17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6毫，三升8仙；腾讯控股336.2，升1.4；美团126.7，升2.3。阿里巴巴83.85，升5毫；比亚迪股份250.2，升2.4；友邦保险80.55毫，跌7.5；恒生中国企业66.64，升3.8；中国石油股份5.74，升1.2；港交所308.4，跌6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39.3，瑞士法郎0.9，加元1.337，人民幣7.125，英磅對美元1.255，歐元對美元1.078，澳元對美元0.67，新西蘭元對美元0.609。日經平均指數報32,230點，升589點，港金報18,370元，升1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62.69美元，賣出1,96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佟大为饰演的杨远，在冬至清晨，他9岁的仔在楼梯间消失无踪，可疑的邻居有不在场证据，好像遥控咁操纵住一场密室逃脱的魔术。 我总觉得有个人一直在盯着你。 我要去哪里找他？要去哪里？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6月9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眼界有几远，成就就有几大。粤港澳大湾区将香港、澳门和广东9个城市打造成国际化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心，为香港带来无限新机遇。随着大型跨境基建陆续开通，大湾区城市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详情请浏览 bayarea.gov.hk。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点唱嘅时间，而家马上开始。我哋听听电话。 喂 ，Hello， 系 Hello， 边位啊？ 你系边位啊？早晨。 如果你想风骚就听风骚快活日啦，我系肥猫啊。 肥猫 ，Fat Cat 又系我啊。 你好啊， 你好啊， 肥猫。 系啊，大家好啊，我中意你哋啊。 我知啊， 本来咧有阵时咧好唔开心喺度喊紧啦，听到你讲嘢笑，吓死我啊！ 喊乜嘢？ 咩事啊？ 咩事吓？ 冇嘢啊嘛， 做乜嘢？ 冇嘢，冇嘢，冇嘢， 冇嘢就好啦。 下次有心事话俾我听。 咁系， 系啊！阿马小云借个波同你挨啊， 冇错， 我借俾佢粒品，不如我借俾佢啦。 我唔要， 你真系唔要， 唔要， 有冇后悔 啊？后悔啊！ 我中意，我中意， 开心，系人都唔知点解系要闹佢。 系啊， 你觉唔觉得我肥猫嗬？我嗰日都讲咗呢件事噶啦。我哋嗰啲咧系啊，喺隔篱台啊， 唔舒服。 系啊，连隔篱台啲同事， 系啦，个女仔，个女仔仲矮过我噶。 隔篱条街嗰个人都要闹佢。 哎呀，肥猫， 肥猫真系可爱啊！肥猫，肥猫今日咩点唱啊？今日？ 是啊是啊，又是我点唱啊，有六月份有三个好朋友， 哇 他会哇他生日啊， 是不是双子座啊？全部都是。 我唔知佢乜座咯， 六月份 即系乜座？隔篱嗰座 十四座， 隔篱嗰座 系啊 ，B 座 隔篱嗰座冇错。第一个咧就系市长朋友嘅，啊好好朋友，识咗十几年，佢就 系 叫做潘瑞强， 潘瑞强，呢条欧瑞强有冇关系咁啊？ 唔知佢咧，要问问佢啫。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啦，系。咁第二个咧就系我个导师嘅，即系佢教我哋啲市长朋友系煮饭仔啊，行路啊，佢又叫做赵丽玲导师啦，Miss 啦，系阿玲玲啦，祝佢身体健康啊。咁第三个呢个好劲啊，呢个后生仔，佢哋系我哋嘅会嘅会长，虽然佢系好后生，但系佢好有心啦。 叫咩名？ 呢个叫 Andy 啊 ，Andy 个 仔仔 仔仔。 咁佢就我哋嘅会嘅会长啦，佢系我哋讲唔讲得咩名啊？冇钱斗噶， 乜嘢啊？即系佢系一个义工会嘅 会名啊，个会 系啊，系视像视像嘅会嘅。 嗯，好， 佢就系我哋嘅黑武士嘅会长，系啦，系佢创嘅。 好啊， 咁我哋全部视像朋友咧，希望嚟紧呢个六月22号咧，就系端午节正日啊嘛。 系啊， 咁我哋就。成班視像朋友同埋嗰啲義工咧，就去呢個沙田嗰個臭河咧比賽啊！ 唔可以咁講，唔可以咁講， 食門口，食門口， 係啊，唔可以咁，而家唔臭噶啦， 係啊，唔好咁樣， 係啦，你都爬得龍舟咯，傻豬 ，O K 嘅， 水安全先俾你， 我成日喺嗰度，我成日喺嗰度踩單車㗎，係啊 ，O K 㗎， 咁你到時同佢打氣啦， 係啦，動撐，動撐， 係啊，飛貓打你哋。 6月22号就是呢个 TVB 杯，我哋同啲无线嗰啲人比赛嘅。 哇！ 系啊， 去爬龙舟啊！嗰日真系 龙舟，龙舟啊！阿肥猫，你要逢艇先得噶，系嘛？ 唔系啊，我哋混合啊， 哦，混合嘅， 系啊。 但系你系要操水啊，即系你要 练 噶， 有冇啊？ 好大体，好大体力。 逢系星期六去石门练习。 净系星期六就肥猫， 你都系一个礼拜拍嗰日啦，出声。 喂，人哋同 TVB 噶肥猫，人哋二四六练你啊，净系一礼拜六。 哇，好犀利啊！ 星期六日你练瞓觉系咪啊，小强？ 佢唔系，佢日日 日 日 都 练， 日 日都练，点会咁懒？净系星期六日瞓啫， 系咯。 哇，好犀利啊！咁样练咗几个礼拜。 我哋上个礼拜六第一场咧就比赛咗啦，喺赤柱，我哋攞到第二名咯。 恭喜恭喜 恭喜！ 咁我哋希望嚟紧六月22号就攞好好成绩啦。 好，好， 一定。 系啊， 你完咗之后你打电话话俾我听，你攞我系咪攞冠军，好唔好啊？ 系， 好 ，OK， 支持你， 咁支持支持。 所有六月份啲朋友仔阿 D 啊、阿小强啊、阿 Miss 啊，祝佢身体健康，心想事成，顺利。 有语感啊， 谢谢 各位，多谢肥猫，保重。希望你哋爬龙舟比赛嗰个 赛龙夺金 第一个 ，Yes， 俾心机， 精神挑战不可能 ，Yes。 难得一起齐高歌这歌。 我为何在你有爱内寻到火，沿途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心庆幸有再逢，就算离 太阳，听呢个风骚爆完啦！我哋电话里边有另一位就系王小姐，你好 ，Miss Wang， 王小姐， 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听唔清楚啊 ？Miss Wang， 你 点解发声咁嘅？ 系要咁讲嘢噶？ 系呀， 好得意 啊！系呀，温柔啲嘛？ 点啊，王小姐？ 王小姐， 点啫？王小姐，你喺边啊？你喺边啊？而家？ 喺屋企啊！ 喺屋企啊！ 第一次打到电话嚟，好开心啊！ 我哋第一次先打你。 即系听咗几十年啦，第一次 几十年先第一次打你， 你 咩态度啊？你 过去嗰几十年做咩？ 咩态度？你听几十年你先打你，而家你系唔系叫 fans？ 系咪咧？你激嬲 Michael 啦！ 哎呀， 系你哋呢个组合啊，令我真系日日都唉， 荒废晒啲家务啦， 成个地好淋。 哎呀，啲衫又冇洗。 系啊，唔听唔安乐噶。 哦，床单几耐冇换咧？ 系都唔记得啦，吓 都唔记得， 唔记得啦。不过王小姐今日呢个信息好有意思嘅，系咪啊？ 点啫？ 系啊， 你自己讲。 演唱俾我仔啊，5岁啦。 佢叫咩名 咧？就阿仔叫 Brandon。 Brandon，OK。 系啊，咁咧就佢大个仔啦，而家咁。 你平时同阿仔讲嘢系咪用啲语气噶？系咪用呢种温柔 咁萌嘅声啊？ 阿仔，你食咗早餐 未？系咯，你系咪用呢啲娃娃声噶？ 扮萌嘅， 你冇惊你娃娃声？阿仔点啊？ 仔仔仔仔， 我仔牛公 啊！咩事啊？妈， 系咪咁噶？ 都可能系，我自己唔觉噶。 系咁点啊？当佢小朋友啊嘛。 你想阿仔讲？ 但系佢15岁噶咯，你咁同佢讲嘢咪好怪？ 系咯，可能就系即系我即系仲系当佢小朋友，咁咧就。 佢啊，而家大个仔啦，咁啊，希望佢自己吓，即系有自己嘅活动啊，出去玩啊，多咗。 佢唔出去玩嘅咩？佢唔出去玩。 系啊，成日出去，即系放，而家未放假，不过就考完试，多咗出去玩。咁、咧，可能我就有时话得佢太多，揞得佢太多，咁佢又唔系好高兴。咁、所以就系、系啦，希望佢知道阿妈系关心佢。 佢有冇听到先得噶？你今日你讲呢段说话， 我会俾翻重播去听。 阿 Brandon 个个都经历过呢一段咧，觉得阿妈。怒嘈啊，好烦嘅阶段。不过你第时会知道咧，阿妈系锡你、紧张你、关心你。 你又可以 千祈唔好唔 留意我哋星期二啊，树窿树窿啊。 You are not alone。 系啊，朱博士啊。 系啊，我头先听到嗰、那个广告啊，好啱我听，应该 系 先系广告咩？ 唔知 啊， 系好似有一个广 告。哦，系啊，即系香港电台，我哋喺你身边嗰、那个系啦、啊。如果你咩情绪唔舒服， 系啊 ，You are not alone。 系啦， 系啊，你留意一下星期二。逢星期二真系有得青少年嘅嘢， 好中意你哋啊！特别系啊，强强啊， 点解特别系强强啊？ 黄小姐啊， 收先， 黄小姐，你听我讲， 特别系强强，你强强个麦删咗啦，而家由而家即系到一点都唔会开佢麦噶啦，唔会开佢个麦。 我赞成互约啊嘛， 咩话听唔到咩？ 锄强咪应该中意我哋， 唔 系 啊，锄强，小强啊，你锄强，你仲话中意佢？ 意思即系佢咧，即系成日咧，好似啊俾人做箭靶咁，其实佢好好咯。 冇啦，而家佢而家巴闭阿哥嚟噶，而家成日踩我哋噶，而家 偶像级啦，而家 系啊，升上神台啊，嗰啲台叫衰神台啊。 哎呀，有两粒佢干咗个荔枝， 佢嚟嘅嗰两粒系咪？佢嗰两系佢嗰两粒，佢嗰两粒荔枝。 王小姐啊！你有幸福家庭，你唔好再谂其他嘢啦。 你唔好对佢有爱意，知唔知啊？你放低，你放下，放低，唔好有爱意。 爱你反而害你， 冇错，错爱何必啊？ 我大爱啊！你三个都 好，冇结果噶。 好嗱，咁咧呢个歌咧就你要中意温暖系嘛？ 系啊，中意啊，中意啊！ 咁所以呢个歌我帮你拣嘅，就系佢哋最近啦吓，又讲拜拜啦。由始至今啊，纪念之作， 多谢 晒，好唔好？送埋俾 Brandon 听， 十五岁嘅仔仔，乖啊 ！Thank you， 多谢黄小姐 ，We love you， 哇！ 数十年，原来眨眼就过，能共一起算是缘分。梦幻般一生，付出努力收获。也算不错，心知道凡事会有终结，各身东西日子已练，明白分开一刻未想告别，灯火只被熄灭，凭着爱有爱在你我心中，凭自信我哋闯出温那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I believe love is in our就算分开也愿常在线，人是生于斯，目光笑面，指望永远可见。可知道言值总有终结，回味细数甚多片段，情愿潇洒挥手用歌送别，他朝偶遇重见。凭着爱有爱伴你我心中，凭自信我哋闯出温那时空，凭合 美梦。 We believe love is in our heart。 从狂想到至今，欢笑声音在远近，从沙啦啦至今，给我掌声在心中，从追赶跑跳中，有你知音共轻松，千载不见踪，虽分开有日再见。 由此至今，好啦，仲有五分钟啦，晏昼一点，睇埋呢个电话就系李文英女士， 英英， 英姐， 喂， 英英， 英 姐 ，hello，hello， 系啊，英姐， 好似老友 记 咁啊，我好开心啊， 梗系老友记啦， 咩叫好似啊， 唔系咯，搞错英姐， 咁样讲， 嗱，你又激啦，我系咪高啦，哎呀，咁你又拍台啦， 我哋当咗 我 撑 你啊，系咯。英姐，我記得你啊！ 你而家話唔老友啊嘛？ 你叫文英啊嘛？ 係啊！ 即係講住講咧 ，Michael 咧，真係其實咧誒，好中意零八年嗰陣時咧，聽聽下佢話要離開電台，咁啱我阿媽就哇，好失落，好失落。而家好啦，咁阿瑞咧，我不嬲都覺得佢係個勁嘅女子啊！ 劲嘅咧边度？ 你自己话，你自己话，你中意边度劲？你中意边度劲啊？边度劲？ 你个样貌都几好好，但系你个身形唔高，但系我好中意你做嘢好洒脱。呢个马小强咧，其实我初初都话呢个咩嘢嚟，乜水嚟噶？啊，其实佢 马咩话？ 马小强。 阿文英姐啊， 系啊，编剧剧几好啊！ 你踩到我条底线、啊。 你條底線太長啊！你收下少少， 唔係咯，係你嘅問題， 係你嘅問題。呢條底線太長。 哎呀，好中意 Michael， 其實你嘅情緒控制得好好啊，我覺得你好叻，所以咧我要打電話嚟同你傾下偈。其實我都好唔開心，我細佬仲未搞好嘅，佢突然間四月幾咁就走咗。我細佬唔係好大，其實好唔開心。但 Michael 你好。你都好劲，所以我打你话，大家都系 冇办法，人生总会有呢啲悲欢离合啊，生离死别系啲咁。 我好中意你噶，你真系点样讲咧？你有你个才华啦，阿瑞有阿瑞嘅劲咯，阿瑞真系好好，做嘢咧可以好洒脱咯。咁初初我觉得个节目啊，你哋嘅配合咧，我就有少少唔系好挂，但系越做越好啊！你哋好劲，做得好。 咁啊，傻强咧，傻强你要赞翻佢先得噶， 唔需要。 好，呢个文采唔错噶，傻强文采唔错。 傻强赴约，傻强赴约，你唔赞傻强唔得噶。 唔系 傻 强 赴咗啲药， 系孟强。 唔系，我有叫阿女揿落出嚟啊！呢个马小强乜样嚟噶？咁我系完全唔知。我望落啊，都好平庸嘅啫，但系。 平庸嘅，听唔听到啊？ 我系 讲多一次平庸啊！ 阿英姐，我话俾你听，英雄莫问出处。我孟强喺边度嚟？我迟啲发翻入去。 啊！你勁啊！ 你 勁啲，文英姐。 唔係，都想問候下你嘅文英姐，係啊。 打過你哋嘅全部。 咁所以叫你阿姐咯， 咪 文 英 姐。 文 英 姐咯，做乜嘢？ 都希望你係啦，快快快走出傷痛， 唔好 難過， 知 唔知？好難過。 我中意你 㗎， 知唔知？我初初唔 係 好知道，但係我知道有你嚟呢個。 知道。嗱，保持開心情緒啊！ 係啊，一定要 啫， 知唔知啊？ 咁我哋送呢只陳百強歌俾你，好 唔好？ 繼續活得開心， 加油！ OK， 愁 寒残红乱舞，亦花底初度逢。难禁垂头泪涌，此际恨月朦胧。愁绪如何自控，悲哀都一样痛。情意如能互通，相分。不必相送，方 时光砰砰声，一个礼拜五日马上又告终啦。咁所以我哋咧就讲声拜拜 ，sayonara 啦。 好啊，索强富约， 索强富约 ，sayonara。哦， 索强富着只咩羊？系夏天定系冬天？ 夏枯草。 好，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啦吓，唔好挂住我哋， 系啊， 听我哋重温， 冇错， 听 边一件 再听， 拜拜， 拜拜， 拜拜。 Yeah.